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由风。自由风今日有我李志坚同林志恩主持嘅。咁啊，志恩，咁我哋第一节会倾下咧，即系启德邮轮码头嘅交通问题。 好， 咁啊，因为上星期六咧，啱啱过呢个星期六咧，咁啊有一艘海洋光谱号就即系停泊喺启德嘅邮轮码头。咁因为较早时我哋之前节目都有倾过，即系启德邮轮码头咧，即系之前都试过咧有邮轮泊岸之后咧，咁啲旅客上岸咧。咁要等好耐都即係冇車搭，因為嗰一次咧就啱線佢哋郵輪碼頭咧就有交通嘅即係一啲事故啦，咁所以佢哋個即係嗰個道路啦，咁所以啲乘客就喺度等車啦。咁今次咧即係似乎就唔係咁樣啦，因為即係運輸署咧就即係有一個即係安排一個即係穿梭巴士啦，咁就即係同巴士公司傾啦，咁就去疏導呢啲乘客啦。咁今次其實啲旅客即係上岸之後呢，好快就即係出到去啲港鐵站或者去到我哋想去嘅地方啦。咁所以但係一樣個問題出現啦。咁嚟緊究竟點呢？因為政府就話佢哋嚟緊就唔會高度去介入郵輪碼頭嗰個交通嘅即係安排嘅。咁呢一方面阿志恩你點睇？即係其實郵輪碼頭本身嗰、那個即係講緊開咗十年啦，咁其實個交通即係成日都系我哋会讨论嘅一个焦点话题，啊，点样可以好啲去疏导啲旅客啊，咁样样。 系，咁其实咧，头先志坚你都提到咧，即系今次咧，其实政府都系几高度去或者高层地啦，即系去介入呢件事嘅。因为咧，今次系其实系去到政务司副司长啊个层级啦，就开咗两次跨部门会议咧，就去改善嗰个启德邮轮码头个交通嘅。咁今次咧，即系十六号咧，海洋光谱号访港呢一次咧，就其实旅客大致上都满意啦。咁但系头先亦都提到啦，就话文体旅局局长咧杨雄就话。因为咧今次嘅情况其实都大致畅顺啦，咁佢亦都强调咧，其实都唔会长期高度介入嘅。咁呢个咧，我谂都带出咗一点啦，阵可以倾下就系、是，即系政府其实即系退场之前啊，咁究竟有啲乜嘢系先需要做好先咧？咁样咁另一度咧就系、是、邮轮码头个营运商啦吓，即系阿班志荣咧就提到啊，佢话其实市场咧可以自己解决问题，咁梗系最好啦。咁但系如果失败嘅话咧，其实政府某程度上咧介入咧都系好。事嚟嘅，亦都强调一点咧，就话其实香港所有码头啦，包括中港城啊、海运啊、天星咧，其实码头营运者咧都唔会负责埋提供个对外交通服务嘅咁样。咁所以呢度亦都即系可以去引申一个问题啦，就系话即系个交通规划上面，即系经过今次八月头嗰一次即系混乱啦吓嘅一个教训之后，咁究竟政府要去重新规划交通嘅时候咧，有啲咩要注意咧？咁呢个我谂系第二个重点啦。 系啦，咁另外今次我哋睇到即系啱呢个。礼拜六邮轮泊岸之后，其实就加开咗多两条嘅巴士线咧，去疏导啲乘客啦。咁因为今次访港嘅呢个邮轮咧，佢系即系以香港做一个访问港啦。咁所以有个特别之处就系啲旅客上岸就唔使带行李箧。咁所以佢哋就应该会对巴士或者旅游巴呢啲服务咧比较需要，即系唔需要一定即系有行李要出去出边要搭的士啊。咁所以呢度咧引申另一个问题啦，就系、是、巴士线咧就。好受歡迎，咁但係的士咧，即係之前就話唔夠的士，咁我今次就多的士就嘗試入去去接啲旅客，咁但係就調翻轉啦，今次反而係的士咧入咗去之後咧就要等好耐，即係都未必有客上啦。咁呢度就即係有啲的士司機都反映啊，咁其實我入唔入去咧咁樣，因為今次其實已經係有一啲即係石油氣嘅優惠券咧，就俾翻啲的士司機啦，啊，希望吸引佢入去，去即係接載啲旅客啦。咁呢一方面都係我哋會關注啊。咁究竟嚟緊點咧？即係的士咁之前又話冇的士入，佢而家有得入啦，但又未必即係接到旅客喎。因為如果佢唔係用香港做一個母港咧，即係唔使大夾上岸咧，咁對的士個需求可能未必咁大嘅。 係啊，其實呢個都正正係反映緊係個交通上面嘅規劃問題啦。因為其實究竟嗰隻遊輪咧，佢係訪港啊定係留港咧？我諗事先都知嘅，即係呢樣可以事先同的士業界協調嘅。因為頭先自己都提到咧，即係如果講緊係訪港嗰啲遊輪咧，啲乘客唔會拎曬啲一抽二楞拎啲夾落船嘅，咁佢可能係停一段時間，咁大家搭巴士其實都好方便 啦。咁如果係留港嘅話咧，咁可能一家大細拎曬啲行李咧，就通常會搭的士。其實即係究竟係巴士啊，定係的士個需求大啲咧？即係相信之前都知道嘅。咁所以呢一度咧，亦都好強調一點啦，就話將來嘅交通配套應該係點樣咧？嗱，因為碼頭營運商咧，其實都講咗，佢就話其實佢哋本身咧都有同的士業界做溝通嘅。咁但係佢哋咧就好難確保到咧，即係全港過萬架的士咧係可以同時接收到嗰個關於即係郵輪碼頭嘅相關信息啦。咁佢哋咧碼頭本身咧會加強咧同業界溝通嘅。咁但係政府喺嗰個整體規劃上面嚇，又有冇嘢需要去注意咧？咁一陣間我都可以同嘉賓傾一傾啦。 系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假如你对启德邮轮码头个交通规划有咩意见？即系唔一定系对旅客嘅，因为邮轮码头都希望可以吸引即系本地嘅人咧去嚟到去即系享用佢哋嘅服务啦。因为之前我都有提过啊，系咪系有市集啊，可以去做一啲即系其他嘅即系活动咧，吸引本地嘅人去即系消遣啊，咁各样啦。咁所以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对邮轮码头嘅规划、交通规划或者佢嘅发展咧有意见，欢迎咧打嚟我哋热线咧18723111，187231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不如阿志欣，我哋同即系嘉宾又倾一倾呢一个邮轮码头嗰个交通问题。咁啊，电话旁边有姚柏良，立法会旅游业界嘅议员。姚柏良你好， 系你好，各位听众好，系。 系啦，咁我哋今日就倾紧启德邮轮码头嗰个交通嗰个规划嘅问题啦。咁啱先呢个礼拜六就即系海洋光波号拍岸之后，咁啊旅客上岸，由于佢哋唔系即系需要系即系去访港啦，所以又唔使带行李箧，咁所以佢哋坐巴士好快出到佢哋要去嘅地方啦。咁但系其实嚟紧即系而家政府就话，咦佢哋长远就唔会去高度去介入啦。咁但系点算咧？即系嗰个交通嘅规划，你自己点样睇？即系邮轮码头嗰个交通点算咧？ 最近呢兩個禮拜啦，都可以講話，即係大家咁整體整個香港嘅媒體好，或者我哋廣大市民都好啦，都非常之關注香港我哋個郵輪碼頭嘅嗰個交通嘅問題。咁講個交通問題，當然又講到交通嗰個整個即係規劃配套嘅問題啦。咁其實就我都多次都講到咧，其實即係本身郵輪碼頭同埋整個啟德一帶咧，其實本身係有一個係整個從規劃大綱圖上嚟睇咧，其實有一個幾完善嘅規劃嘅嚇。但係問題就係話，即係規劃還規劃啦，但係講嗰個那個發展嘅嗰個落成嘅嗰個進度咧，就好多地方都不如理想啦。咁啊，啟德郵輪碼頭係最早發展咗出嚟啦。咁而家嚟緊嘅啟德體育園就明年就起好啦。咁啊喺兩嚿嘢之間嘅呢個跑道兩邊咧，亦都即係好多樓盤已經即係陸續落成啦。咁但係無奈就係即係郵輪碼頭嘅側邊嘅土地，喺嗰個旅遊中心嘅發展、酒店嘅發展呢啲方面嚟講咧，都係即係仲係曬緊太陽嘅。咁啊，疫情之下其實更加變成咗一啲嘅荒倉嘅設施。咁所以即係形成咗呢、這個即係啟德郵輪碼頭呢、這個。即係形成咗一個係可以講話先天性嘅缺陷啦，就好似變咗嗰度咧，嗰啲叫掘頭路嚇。雖然唔係一個島，但係完全一個即係掘頭路。咁同時嚟講咧，由於即係嗰個本身個碼頭嘅本身嘅成個設計就係純粹一個碼頭嘅用途，亦都冇太多嘅商業元素喺裏邊，而形成到即係只係作為一個只係供遊輪客一個登岸嘅一個通關清關嘅一個主要嘅設施。咁你從呢個設施嘅角度嚟講咧，唔差嘅。老實講，我哋本身睇到全世界嘅郵輪碼頭咧，即係如果對比香港啲郵輪碼頭嚟講，我哋絕對係世界級嘅嚇。咁、問題就係話，即係喺嗰個日常冇乜嗰度冇乜商業嘅活動、冇乜人流嘅情況下，即係我哋由本身一條小巴線到一條小巴線、一條巴士線，到疫情之後而家有三條巴士線、一條小巴線。到而家，我哋由八月頭開始，即係陸陸續續，我哋係增加咗啲巴士線，一啲嘅穿梭巴士去疏導旅客。咁其實嗰個安排上，嗰個整個配套上嚟講，都係做出咗一啲嘅，即係作為一個臨時去應對郵輪碼頭，即係突然間有大船嚟，有船嚟，有嗰個旅客突然間有咁嘅即係交通需求，一種嘅臨時嘅一種嘅交通嘅接駁安排嘅安排上嘅一個規劃。咁呢度係即係睇到，如果你話純粹去解決郵輪碼頭嘅客嗰、那個登岸去分散到市區去唔同嘅地方呢、這個交通嘅需要嘅話咧，其實只要郵輪公司同郵輪營運商 和政府部門大家一起共同做好個溝通協調，其實要解決這個遊輪客去市區遊覽的這個交通的需要呢，其實不困難的、啊、完全是有辦法可以能夠解決得到的、 嗯、那即是、即是姚柏良，即以你的角度，是不是其實政府他說退場其實都是一個合理的一個即是說法呢，還是還是即是怎樣呢？ 其實呢，即是我們作為遊輪客呢，他來到這個地方登岸，他如果本身沒有參加遊輪公司為他安排的一些的、岸上觀光的旅程的話呢，如果他自己採取一個自由行的模式的話呢，那他去付出一些的交通費用，我相信大家都是預了要付的了、 嗯 啊、所以用一個用者自付的角度來講呢，我覺得這個不是一個什麼問題來的，尤其是講的費用不是一個很大的一個很高的費用。譬如你說你說要從遊輪客角度來講，他給多一元美金或者給多兩元美金，你即是說即是七元八元即是十元十零元的這些的交通費用去接駁到去、市區，去尖沙咀又好，或者去觀塘又好，或者去啟德這個 港鐵站啦， 地鐵站好。咁其實對佢哋嚟講，呢、這個錢就我相信佢哋唔係好介意去俾嘅。問題就係點樣可以能夠即係喺整個流程安排上嚟講，可以令到大家可以好流暢咁樣，唔需要即係塞曬喺嗰個即係站頭去等車，而喺嗰、那個即係。可能一早就已經有曬嘅安排，可能佢上岸就即刻可以知道上邊架車，上架車好快就可以去到佢嘅目的地。問題係一個流程上面點可以能夠做得順暢啲嘅啫。咁啊，費用方面嚟講咧，你話如果佢即係呢啲客人咧，佢上到岸去到巴士站頭，可能本身個支付上面嚟講咧，亦都影響一啲效率嘅，例如可能要用信用卡啊，佢冇現金啊，或者冇散紙啊，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佢上巴士或者上呢啲嘅小巴又好，或者啲穿梭嘅旅遊巴又好，其實即係嗰個付費嗰度咧，可能為佢哋帶嚟咗少少障礙，而令到影響咗少少嗰個流程嗰個效率嘅嚇。咁、啊、如果你話可以做到，你話遊輪公司可唔可以做多少少就話除咗提供一啲岸上觀光嘅旅程俾佢哋參加之外咧，咁如果佢冇參加呢啲嘅，佢可能會唔會提供埋一啲嘅交通嘅接駁去一啲嘅固定嘅點，而佢又事先係收定錢嘅，咁變咗上嚟可以直接可以能夠上車去到佢嘅目的地。嗱、這個又係一個做法。 咁、嗯、阿姚柏良，其實如果咁樣係即係。是不是即是说政府真的不用需要特别去介入呢？即是先以你的说法，即是其实似乎就是邮轮即是码头的营运商已经可以去处理呢，定是怎样 呢？如果在那个正常的营运之下，即是一个商业上可以大家可以能够解决到，可以一个有效去运作，而那个交通的配套能够是完全解决得到的话，当然不需要政府去介入啦。咁、啊、你睇到其實好多出面嘅遊輪碼頭咧，基本上都係即係可能講話好多地方都係荒無之地嚟添啊！佢基本上冇公共交通接駁嘅，可能一係咧就要參加遊輪公司嘅嗰啲岸上觀光嘅嗰啲團啦，另外咧就係話可能你自己一早穩定當地嘅一啲嘅地接，去幫你安排一啲自己私人嘅行程，咁有人嚟接你啦。咁另外一個咧就可能就靠遊輪公司或者同遊輪營辦商、遊輪碼頭營運商一起去安排一啲嘅接駁嘅車，咁呢啲係都係有一個收費嘅，咁一般都係用呢種模式嘅。 嗯，姚柏良，你头先提到一点好重要啦，就係、是、其实佢而家嗰啲措施都係一个临时性嘅。咁其实19号呢，我哋睇返个情况都好畅顺啦，即係交通看似冇问题嘅。咁不过有两点都想问一问呢，就係、是、第一呢，就係、是、因为其实当日呢就有好多的士大佬呢就话佢哋入咗去但冇客啦。咁呢个问题需唔需要去即係做少少規划呢？第二呢，就是、因为我睇到邮轮营运商呢，佢都话其实啟德呢去到而家都仲未有单轨列车啦。咁单轨列车或者譬如云巴啊呢啲咧咁嘅选项，我哋需唔需要长远嚟讲，即系再拎翻出嚟讨论咧？ 嗱，讲到嗰个集体运输嗰度咧，其实我一路都系强调，嗰度系需要再进一步去即系去研究，去用一啲可行嘅方案咧，去 尤其是即係我哋以前呢就講緊希望啟德跑到尾呢直情可以有條橋連接返過去觀塘呢邊添。成個單軌列車呢係一個由觀塘地鐵站去到郵輪碼頭再去曬最後兜一個圈返去呢、這個牛頭角地鐵站嘅。以前係一個咁嘅方案嘅。後期呢個方案就冇咗啦。咁我覺得就係、是、就算你唔一個整嗰個圈一個咁嘅行程都好啦。我谂都要谂下嗰个邮轮码头同呢个未来嘅启德体育园之间，成个启德区呢度咧，点样去增加啲嘅集体运输？系即系响现时嘅呢个中间条乘风道以外咧，有啲其他嘅交通咧，呢个系好重要嘅。因为大家知道，其实好多的士司机点解唔想入去邮轮码头咧？大家都要明白，呢个亦都系好易理解嘅，因为即系你吉车入去都有一段嘅路入到去，咁好啦。到時又分咗又驚入面呢，即係嗰啲條路呢，以前其實嗰、那個乘風道嗰度呢都係一個即係叫做兩線呢，但係好多時候又會好多工程嘅車啊，或者好多啲嘅貨斗啊，淨係有啲工程啊擺到，其實都一條線嘅。嗱，我星期六嗰日入去嘅時候呢，星期六朝早我入去現場嘅時候，我睇到成條乘風道，其實你入去嘅時候係得一條行車線嘅啫。咁、你要假如你萬一有啲咩交通意外啊，成啊，咁你真係好多的士司機都驚， 塞死曬， 走唔到咧，又係頭痕嘅。咁、所以我覺得一個即係如果你睇翻原本嘅大嗰、那個規劃大綱圖咧，一路講緊係嗰度係要發展一個文化體育。话旅游嘅枢纽嘅吓，咁、呢个系完全系结合启德体育园同埋嗰片嘅成个片区，茂林码头系完全可以发展一个作为一个文体旅嘅一个咁嘅枢纽。咁加上嗰度有咁好嘅水面啊，避风塘一带可以发展啲水上活动。咁如果你话结合埋邮轮码头侧边嗰度一个大型嘅综合嘅旅游商业项目喺里边啊，又有得玩，又有得食。又有得觀光，咁其實變咗好多旅客咧，未必需要話一下子好急住要走翻出去市區其他地方。咁而家目前乜都冇嘅情況下咧，就變咗未能夠形成到一個交通嘅良性循環啊、好似的士客咁咧，佢入去哦，遊客入去再入去，去到好似同機場一樣啦。你遊客入到去機場，跟住機場嗰度咧等咧下，跟住又可以車翻出嚟，又遊客出翻嚟市區。咁一個良性嘅循環形成咗嘅話咧，就變咗你都唔需要咩額外誘因，的士司機大佬都會入去，係咪？但係而家你個遊輪碼頭係冇一個咁嘅良性循環啊嘛，你完全吉車入去，跟住咧又唔知道等幾耐先至能夠接到個客出翻嚟，出翻嚟嘅時候可能分咗一個好短途嘅，咁變咗佢計佢條數可能有啲得不償失，咁好多時候變咗打即係、完全係將佢嗰個入去嘅意欲就降到好低，咁形成一個咁嘅惡性循環咯。 咁阿姚柏良，其實你即係因為有啲意見就話要起停車場啦，咁其實係咪有停車場又會幫到郵輪碼頭嘅即係嗰個交通咧？但因為頭先你又提到話條路又似乎唔係咁容易喎，即係如果你可能係即係啲雙線，可能好多時都係單線行車，咁其實咁又點算咧？咁樣 嗱，而家發展好多工程期間嗰、那個條路況就係咁嘅狀況啦。咁當然你話即係發展起嚟啦，你係一個雙線嘅行車，雙線入雙線出。咁即係對於一般嘅車流都仲係可以應付得到嘅，尤其是而家嗰個啟德體育園嗰邊已經打通咗啦嘛，唔係話一定要經呢個啟德橋呢個兒童公園嗰邊入啦。以往嚟講，齋喺嗰邊入嘅時候呢，其實引致成個觀塘、九龍東大塞車嘅，經常都會。咁而家就好咗少少，但係呢，我覺得從一個集體運輸嘅角度呢，係要再諗嘅。咁另外呢，就係大家都好多意見，就話從水路嗰方面都係要諗下啦。即係一方面，我覺得可以從推廣香港嘅水上遊嘅角度，推出一啲新嘅產品，吸引遊輪客去除咗話陸上觀光之外，去行一啲嘅水線，去參觀我哋嘅好獨特嘅漁村文化又好，我哋嘅地質公園好，亦都係一個方向。但係喺個遊輪碼頭，你現時嚟講，要去對面嘅嗰個消防碼頭咧，嗰、那個係一個即係要遊客行過去一個步行嘅路徑，係好長，同埋咧亦都唔係好舒適嘅，冇瓦遮頭嘅。呢、這個要用起上嚟亦都係困難。但係喺碼頭嘅呢邊，遊輪停泊嘅側邊，可唔可以有啲嘅浮台可以能夠提供，可以令到即係遊客清咗關之後，佢可以即刻可以透過水路可以能夠接駁去到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Jessica 提提你，较早前龙翔道天桥去荃湾近彩虹村的坏车已经拖走了，那现在龙尾去到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看回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现在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马会大楼，而红隧九龙入口近理工大学就比较车多。看埋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比较多车，现在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现在排到温思劳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九龙城回旋处比较慢车，现在排到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比较车多，龙尾安定村。最后需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香港仔、宝康路宝顺路尚德村同埋青屿干线小豪湾去机场、南湾隧道入口九龙，仲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国剧830， 悬疑罪案剧，你安全吗？ 我要证据，证据，证据！跟踪偷跑，上门挂佢，而家即刻，马上！ 我又唔系私家侦探，再讲啊，私自跟踪系违法噶。不过互联网时代有新嘅玩法，想唔想了解一下？ 国剧830，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最低工资条例适用的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3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0元。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法定最低工资，员工、老板都要知。想知多啲，打2717-177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继续倾紧启德邮轮码头嘅交通应该点样去解决嘅问题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假如你对邮轮码头嘅交通有意见，或者你有啲咩创新嘅谂法啊，点样可以疏导交通咧，都可以打嚟我哋1872311。咁假如你系的士司机大佬咧啊，对嗰度嘅交通或者有啲咩嘅睇法，或者点样可以去改善咧，都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啊，之后不如我哋同听众倾下，究竟佢又点样睇？咁啊。电话旁边有严女士，严女士你好。 喂，阿 Jessie 你好，我想讲下咧，即系嗰啲巴士咧去接嗰啲游客咧，变咗嗰啲市民咧，即系而家等巴士变咗耐咗啊，即系好唔啱啊。其实嚟讲，佢应该咧俾嗰啲旅游巴士载佢哋啊啱，就唔应该俾我哋嗰啲公共巴士载佢。仲有一个问题，即系我觉得嚟讲，譬如嗱，嗰啲游客咧，如果譬如应该可唔可以俾佢一天游，即系整个旅行团带佢一天游？咁即係要佢俾錢喎，唔係我哋香港政府俾錢喎，係咪啊？即係等佢參加嗰啲一天遊，因為嚟講佢嚟到香港佢未必熟嘅地方啊嘛。咁啊有個旅行團帶佢一天遊，咁啊即係變咗咪可以疏導下啲遊客咯。仲有即係話齋嗰啲的士又要俾油券佢，又要佢入去載，係咪咁樣計法係咪嘥曬納税人錢咧？喂，我哋香港人個個搭車都俾錢啦，點解遊客唔使錢咧？即係話齋其實嚟講應該咧。就俾旅遊巴士載嗰啲遊客，同埋的士載佢就啱，係咪啊？唔應該攞我哋啲香港嗰啲巴士嘅人去載佢，點解咧？佢俾啲巴士去載佢，我哋咪少巴士搭咯。 可以我可以等车啊，明都站咧就九分钟啊有车到啊，点知咧一阵又转咗十几分钟先有车到。 系咁啊，阿严女士，应该你系搭嗰个巴士线，应该唔系去启德邮轮码头噶嘛，即系嗰啲你唔系搭特别路线。 即系我意思话，佢抽调嗰啲巴士去，咁我哋变咗咪少咗巴士搭咯，系咪啊？佢将啲巴士调咗去，系咪啊？ 好咁啊， 变咗等得耐咯。 好，收到阿严女士嘅意见，多谢晒你嘅电话先，多谢晒严女士嘅意见啊。咁严女士就好关注啊，即系觉得啊，即系如果你去调到啲特别巴士线咧，就唔好影响到佢哋原来即系嘅巴士线嘅服务啦。咁呢个即系都明白嘅。咁啊，收音机旁边咧，电话旁边我哋另一位嘅听众陈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朱爷好。 系你有咩意见？ 我想讲一讲嘅，关于讲少少背景先啦。咁其实而家都好多香港人翻国内消费啦。咁点解啲香港人要翻国内消费呢？就系、香港有啲嘢系冇得玩嘅，要翻国内先有得玩嘅。咁其实启德邮轮码头其实一个咁好嘅地方，点解好呢？就系冇乜人去，又平租，我觉得嗰个地方比较偏僻。咁其实嗰个商场。点解而家咁唔吸引？就系因为佢根本就冇嘢吸引到香港人去嗰度消费。咁点解我哋唔可以将个商场搞好佢，先至去吸引到本地人去消费？咁嗰度变成一个有吸引力嘅地方，咁变咗嗰啲交通自然会，的士亦都会入去，小巴亦都会喺度开。咁而家里面系冇人消费，所以先冇呢啲交通配套啫。譬如国内而家好多商场都会搞紧啲活动中心啦。小型赛车啦，甚至乎话咩滑雪啦，室内水上乐园啦，等等呢啲咁嘅活动，其实香港系冇呢啲嘅地方嘅。 收到啊，陈生。咁其实邮轮码头本身佢都有个 做呢啲 首选选择。 头先嗰位议员讲得好啱啦，你要搞一个文化、体育、旅游嘅一个点。咁里面有啲咩系做咗呢样嘢？冇喎。咁头先如果搞咗呢啲咁嘅活动，譬如小型赛车啊、跳弹床啊。呢啲活動中心攀石啊，咁啲遊輪嚟到，嗰啲遊輪嘅客可以喺嗰度玩，佢都唔使租翻九龍。我哋本地香港人亦都有地方去消費，幫助呢個商場每日有生意有得營運，咁佢先有得生存噶嘛。而家佢正正就係日日都冇得生存嘅，因為冇人入去啊嘛。你食肆冇得生存噶，咁你如果有呢啲配套嘅話，咁香港人又會消費。咁你先至令到嗰个商场活起嚟㗎嘛。 係收到陈生。好陈生多谢晒你嘅意见啊，收到陈生嘅意见。咁陈生认为即係如果邮轮码头里面呢有一啲即係吸引到即係游客或者甚至乎本地人嘅一啲即係设施呢，咁应该都係会帮到即係吸引多啲聚人去之外，就啲车都会入去啦。咁其实我哋睇返即係资料，其实本身邮轮码头都係即係搞一个香港首选市集嘅。 其实头先系啊，即系阿陈生咧，同阿姚柏良咧，我谂两位都有个共通嘅意见咧，就系即系一个点样做到一个良性嘅交通嘅循环。咁因为其实所谓良性就系你要够客入去先至会有车入去啦。咁所以阿陈生提到话点样吸引本地人咧，我自己都觉得系一个重点嚟嘅。咁头先志坚提到咧，而家咧就有一个新嘅香港首信市集啦，咁就开咗啦。咁不过咧，暂时我就见到佢嗰个定位都仲系sell緊一啲，譬如遊客啊，同埋嗰啲船員啊，即係嗰啲遊輪嘅船員。咁究竟會唔會有本地人因為呢一樣嘢而即係走入去啟德遊輪碼頭咧？咁我諗可能對於本地人嚟講個吸引力都仲未夠，因為佢買嗰啲手信其實都係啲香港嘅，可能一啲小食啊，或者香港一啲特色產品嚟嘅。咁如果真係要吸引本地人入去嘅話咧，咁我相信要有即係多少少嘅活動喺入邊先得啦。 系啦，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你对于邮轮码头除咗要改善个交通之外咧，点样可以搞活搞旺佢里边嘅设施啊，令到多啲本地人都入去消遣啊，游客都会即系例如佢可以都会有兴趣喺入边消费啊，咁啊，欢迎咧打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嘅。咁我哋电话旁边咧有嘉宾，我哋又可以同佢倾下。咁啊，电话旁边咧有香港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崔定邦你好， 好啊，各位好啊。 系啦，咁其实讲翻而家邮轮码头嗰个交通规划咧，其实即系嗱，今次我哋见到礼拜六，海洋光波号啦，4500个旅客去接载咗过嚟香港啦，咁有即系有我哋加强，即系政府加强咗，即系同即系邮轮码头嘅营办商加强咗嗰个交通嘅配套啦，咁啊有加开特别巴士就载啲人去啦，咁啊其中有两条巴士线都载咗成3000即系旅客出咗去即系出边嘅，咁其实你睇即系，但系嚟紧因为。 我哋睇到即政府話嚟緊就未必會高度去介入啊嘛。咁你認為點樣疏導咧？即係佢嗰個交通問題 ？OK 嗱，政府就話佢唔會再高度介入咧，即係啟德郵輪碼頭啦，特別喺嗰啲郵輪到港之後咧，嗰、那個接駁交通服務啦。咁大家可能理解會成為咧，政府應該就唔會咧，再為呢一啲咧，接駁服務咧去埋單啦，咁樣。 嗯嗯。 咁呢個我覺得都無可厚非嘅，咁咧因為始終呢個都係公帑啦，咁咧咁旅客亦都其實係能夠咧，即係佢就即係坐得遊輪嘅，咁就絕對有能力咧去俾嗰個交通費嘅啦，所以用翻用者自付咧呢個合理嘅咁樣。但我相信嗱，我估計嘅啫，我估計政府唔會就話從此後咧就乜都唔理啦咁樣。我諗政府會咧當局啦係會俾一個規劃。咁咧，例如咧，碼頭工資，例如可能要繼續提供一啲咧，接駁嘅巴士路線啦，咁樣。咁咧，究竟係到時咧，係真係個乘客用者自付啊，定係咧，其他途徑，例如可能係咧，由遊輪啊，去包辦埋咧嗰個費用咧。咁我諗咧，當個遊輪碼頭啊，或者遊輪公司，佢自然會再討論呢一個安排噶啦。但我相信就唔，我絕對有信心，唔會咧，再出現就話咧，例如咧，兩個禮拜之前個星期六啦，嗰只遊輪到咗之後，等咗好耐都冇的士啊，或者冇公共交通服務咧，我諗呢個問題唔會再發生噶啦，係。 嗯，崔定邦都有两点想同你倾啊，因为我见到咧，即系邮轮嘅即系码头嗰个营运商咧，即系佢哋有提到而家有两个观察啦。咁第一咧就系因为而家开多咗好多巴士线喺邮轮码头嗰度，咁其实咧即系外国人嚟讲，佢嚟到香港可能仲乱添，即系因为可能失分得太细，佢哋未必知道究竟边条线去边啦。咁所以就建议话，不如净系保留一啲较受欢迎嘅路线啦。咁呢个第一样，咁第二咧就系佢就话应该即系都俾翻少少。生意啲的士大佬，因为如果是所有客其实都是最后是巴士那边或者一些免费穿梭的巴士去解决了，其实的士就没什么生意了。在这个配合上面你会有什么看法？ OK， 係啊，我留意到咧，今日郵輪碼頭公司嘅代表咧，阿 Jeff 啦，咁咧佢哋喺櫃台嘅節目嗰度啦，就咧講咗佢嘅睇法，我同意噶咁樣。咁因為咧嗱，我即係特別咧的士都係咧一個咧旅客需要嘅交通啦，嗱喺過去呢兩個星期，咁咧我哋維護翻我哋咧，我哋嗰個城市個招牌啊，維護翻我哋旅遊業嘅聲譽咧，我哋自己咧，去提供包辦曬咧，好多。一啲主要嘅交通即係目的地嗰、那個交通服務呢、這個咧，我覺得係真係維護我哋嗰個形象呢、這個冇問題嘅咁樣。但往後啦，我哋係咪要留一啲空間俾的士去做生意咧？呢、這個我同意嘅咁樣。咁所以咧，有一啲路線同埋，因為其實正如咧，即係 Jeff 今日咁講啦，咁咧旅客其實嚟到香港，佢哋係識香港同九龍嘅啫咁樣，同埋有個地方大家都識嘅就是、尖沙咀咁樣。咁咧，我諗一啲主要嘅目的地，例如可能過去中環纜車。站啊，或者去尖沙咀咧，呢啲其实系可以咧继续保留嘅，或者短途佢接驳落最近嗰个地铁站，例如启德站啦咁样。咁咧，但其余嘅地方，我谂留翻俾旅客佢去坐的士，等到的士佢觉得啊有生意佢入嚟咧，呢一个咧都系好嘅。同埋我谂咧，其实因为以我听咧，即系一啲有参与游轮业务嘅旅行社啦，咁咧佢哋都讲翻佢哋第一身嗰个睇法啦。咁咧其实因为有时有太多选择咧，对于一个唔熟悉香港嘅客人嚟讲咧，太多選擇都未必係好事嚟嘅，最緊要我哋好快速咁樣將佢送到過港島，佢可以上山頂啊，去中環啊，另外送咗出尖沙咀嘅，搭咩交通工具都得㗎啦，呢個係，或者佢去買嘢啊、食飯咧都好方便咯，係。 咁啊，崔定邦，其實因為嚟緊咧預期咧，即係通翻關啦，旅遊業都會即係會多咗生意啦，包括即係遊輪嘅旅行團啦，咁其實都會預期多咗遊輪嘅旅行，即係遊輪嚟香港拍岸噶嘛，咁其實而家以啟德。遊輪碼頭而家嗰個即係交通嗰個狀況咧，咁如果我哋再多啲遊輪拍岸嘅時間，咁究竟個交通係咪即係疏導到啲旅客咧？你自己個觀察或者個預計 ？OK， 好嗱，我諗兩個睇法啦。嗱，我諗整個社會咧，咁咧經過咧即係今次事件之後啦，大家睇到咧，啟德咁咧上面啦，啟德跑道區同埋啟德跑道區，除咗而家嘅啟德遊輪碼頭之外啦，其實大概去到24到25年啦，咁咧我哋嘅啟德體育園咧都會落成啦，咁樣。 咁到時可能都不時會有啲大型活動啦，可能同時間又有遊輪拍案，甚至兩隻遊輪一齊拍案。咁咧喺跑道區嗰度啦，亦都有咧啟德體育園，同一時間可能有50,000人一齊咧，即係睇完咧，可能睇完一場波，可能睇完一個音樂會，咁佢要離場啦咁樣。咁咧嗰個交通需求係好大嘅。咁所以咧，一個集體運輸、一個鐵路運輸咧，我諗咧，即係政府唔好再用話咧，即係冇效益咧，即係去咧，即係作為理由就話唔去為咧啟德去提供個咧鐵路交通啦。咁呢個第一點啦。但擺喺眼前，我哋要即刻處理嗰個咧，就係咧，例如啟德郵輪碼頭好啦。咁日常我哋點樣咧可以令佢即係除咗有郵輪泊岸嘅時候，郵輪碼頭作為一個咁大，其實郵輪碼頭上面咧一個好大嘅公園，嗰度都個風景都好好嘅咁樣。咁咧而家郵輪協會啦，都喺咧郵輪碼頭入邊啦，都有一啲市集啊咁樣。咁再加埋其實當郵輪泊岸嘅時候，我哋點樣做咧？喺當未有鐵路嘅時候，咁咧我相信我哋嘅業界啦，特別我哋嘅業界，我哋同咧旅遊巴，即係所謂非專利巴士咧，其實我哋好緊密嘅往來嘅咁樣。我嘅認知話俾我聽咧，我哋個業界嘅非專利巴士，即係所謂旅遊巴士啦咁樣。咁咧個數目其實有1,000多架嘅。我如果有需要嘅時候，可能有其中1/3嘅旅遊巴係可以即係幫手去為郵輪碼頭提供個服務咧。講緊咧，可能同一時間已經可以咧疏導咧1-2萬嘅客人嘅呢、這個。對於咧郵輪碼，即係如果郵輪碼頭能夠配合到旅遊巴士嗰個運作嘅話咧，咁咧即係大家係可以合作提供個服務嘅話咧，我相信喺短期內，我哋要疏導一啲客人去一啲旅遊點啊，或者去咧接駁地鐵咧，呢、這個唔係問題嚟嘅呢個。 崔定邦都想同你傾埋咧，即係點樣吸引埋本地人入去郵輪碼頭，因為頭先我哋提到，即係整個良性嘅交通循環其實就係要夠客啦。咁當然本地人係一個好重要嘅客源啦。而家咧就你頭先都提到就會有個本地市集啦。咁但係可能即係對於本地人嚟講，即係個吸引力都仲未夠嘅。咁長遠你哋會唔會都有啲建議或者構思，就係郵輪碼頭仲可以有啲咩活動，或者有啲乜嘢嘅即係商業上面嘅活動係可以即係吸引本地人入去咧？ OK， 其實咧好多人都即係兩樣，即係其實有幾個層面啦。第一，好多市民都其實唔知道咧，以為啟德郵輪碼頭咧就淨係去咧即係搭郵輪啦咁樣。但其實天台上面有個公園，其實個面積都唔細嘅，其實好靚嘅咁樣，睇風景好靚嘅。其實咧假期可以去行下啦咁樣。咁另一方面咧，其實啟德郵輪碼頭入邊咧都其實有一啲咧，即係可能係餐廳啦，暫時都未必係經常性有個運作啦咁樣。咁咧嗰度都好適合作為可能咧如果可能有機會寵物又一齊去啊咁樣，甚至可能係咧一啲咧親子嘅空間啊咁樣，咁令到即係起碼喺我哋能力範圍入邊咧，我哋喺佢個有限嘅空間入邊，我哋都搞活郵輪碼頭啦。咁咧同埋郵輪碼頭嗰度，我都記得曾經舉辦過一啲咧，就係可能展覽會啊、音樂會啊咁樣，令到咧喺閒時，即係並非郵輪泊岸嘅時候啦，咁咧郵輪碼頭咁大嘅空間都可以運用得更加好，咁令到咧，即係喺即使冇遊輪入嚟嘅時候，仍然大家都可以入去遊輪碼頭公園嗰度玩下咁樣，咁咧個人流就出嚟啦，咁令到喺入邊嘅商鋪咧，即係起碼有最基本嗰個人流達至到咯，係。 好咁啊，多謝曬崔定邦，咁我哋今次傾到呢一度先。咁啊，崔定邦係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咁啊，子欣，咁啊頭先阿崔定邦都提到嘅，即係其實嚟緊即係今次即係啱啱即係呢個週末咧去應付。海洋光波號嘅遊輪嘅旅客即係上岸啦，去其他即係地方咧，咁似乎都即係幾暢順咧個交通。咁但係嚟緊即係應該就唔會建議其實會係咁樣去俾佢免費咧，即係旅客應該其實都有能力去即係支付個交通費啦。咁但係至於點樣做咧，咁其實即係遊輪公司即係或者營辦商都要同即係巴士公司啊或者其他嘅即係旅遊巴營運商要傾點樣去做啦。 咁同埋另一個一陣間我哋都會傾到要協調嘅一個持份者就係、是、的士司機啦，因為今次咧即係雖然話即係整體嚟講係遊客個角度嚟睇個交通係好暢順，咁但係有一啲的士司機咧就反映話咧佢哋入咗去郵輪碼頭嗰度其實係排咗成個鐘頭啦，咁又接唔到客就走咗，咁其實對佢嚟講係即係少咗即係喺出邊接客嘅生意機會啦，亦都蝕咗一啲嘅油錢啦咁樣嘅，咁所以我諗的士業界意見我都需要去聽下。 係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的士司機。 大佬，如果想同我哋倾下嗱，你对邮轮码头交通嘅意见咧，欢迎打嚟18723111。咁啊，而家电话旁边咧，我哋有嘉宾阿何志强，咁佢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何志强你好。 系你好，各位主持好。 啊，可唔可以先同我哋讲下咧？其实啱礼拜六咧，即系邮轮码头嗰边啲交通咧，你哋个会咧，或者有冇啲即系会员都有即系入去邮轮码头嗰度，即系等客咧、接客咧？ 有嘅，有嘅，有嘅。 吓咩？佢哋咩情况？即系知唔知？可唔可以同你分享下？ 佢咧就啱啱喺附近，即系有个会员咧就反映啱啱喺附近咧就入去排队，但系排咗都成一个钟，都仲未可以即系有接待乘客。咁嘅情況，因為佢嗰段時間一入去嗰段時間咧，已經係幾多車客嚇。 另外咧，我想知道，因為嗱，今次咧，其實嗰隻船咧就係訪港就唔係留港嘅，咁所以即係會真係拖夾嘅旅客就少咗，咁所以大家可能會選擇搭巴士就唔搭的士啦。其實你哋的士業界咧本身會唔會知道就係當日咧佢泊嗰隻遊輪其實係留港啊定係訪港，會唔會有咁樣嘅同你哋溝通嘅一個機制？ 其實我哋同呢個遊輪公司嚟講咧都有個聯絡嘅，因為佢開咗個 Apps 嚟講咧，大家可以溝通嘅。但最主要原因嚟講咧，可能係嗰啲接駁巴士嘅種類多得滯咧，令至到咧即係嘅。乘客嘅船遊輪乘客咧就選搭巴士多過搭的士，所以咧就的士換句話講嚟講咧，就要等得耐啲嚇咁樣。 咁其實何志強，即係其實如果咁樣睇咧，如果個巴士佢唔係免費嘅話，而係如果佢收錢，咁應該即係啲旅客可能佢計落條數都有機會搭翻的士，你又點睇咧？ 有可能嘅，因为咧就要各样配合啦。如果你话啱啱嗰度嗰段时间嚟讲，多啲的士嘅，而乘客又可能会话想去某啲特别嘅啲嘅地方咁样，佢可能咧就选搭的士多过搭巴士啦。即系譬如嚟讲咧，某一度地方系出名或者食店嘅咁样，佢可能咧直情系搭的士，直情去试下咁样啊。 咁同埋咧，头先你提到啦，就话有啲即系的士行家就话，即系今次入去19号嗰一次，其实等咗一个钟头，咁就冇客就吉车要走啦。有冇的士一啲同业就话，其实咧跟住都未必会再入去码头接客咧，有冇啲咁样嘅意见啊？ 有啲嚟讲咧，就反映咧都暂时咧都可能唔会即系特登会兜架车入去嘅，因为如果你话繁忙时间嚟讲咧，出边都会有乘客噶嘛，唔会特登系兜架车入去噶。而有啲司机嚟讲咧，可能喺附近咧就会直情系揸架车入去睇睇咁样，咁样就可能会话等下咁样睇下情况如何咯咁样。 咁何志强，因为今次即係啱礼拜六呢，其实我哋睇到即係都有同啲司机派发一啲50蚊嘅石油气优惠券呢。其实你觉得呢个措施其实吸唔吸引到啲司机入去即係接客呢？如果假设即係嚟緊唔係话咁多免费巴士嘅，即係去返可能真係几条巴士可能要收钱嘅，咁呢方面会唔会即係你哋点睇呢？ 其实嚟讲呢係有一定嘅吸引作用嘅。因为最主要原因嚟讲呢，因为佢嗰度係比较偏，邮轮码头嗰边比较偏。而好话唔好听，一架的士埋去咁样兜到出去，如果你话冇客嚟讲咧，个司机嚟讲真系蚀晒大本噶啦。即系嚟讲咧，如果你有呢一、這个气券咧，就比较吸引，我觉得啊。 但系化唔化算咧？即系譬如对你哋嚟讲，譬如你哋入一入去邮轮码头，大概要用几多钱？有钱？譬如嗰50蚊，其实系咪都抵消到你哋个成本啊？ 如果你话有钱呢，如果你话淨係入唔到码头呢，就冇咁多。但係嚟讲呢，如果你话要排一个钟呢，咁就有问题出现。因为而家本身嚟讲呢，我哋电线司机嚟讲呢，係每一个钟呢即係都计算在内，係即係想话搵到几多钱㗎嘛。而家咩呀，嗰度要排一个钟呢，我諗相信嚟讲呢，第二时呢未必有咁多，未必有咁多电线司机入去兜。 咁啊，何志强好啊，多谢晒你嘅电话，我哋今次倾到呢一度先，有机会再倾过。咁啊，何志强咧系汽车交通运输业总工会的士司机分会主任。咁啊，志音睇嚟，即系的士司机都会认为，其实入去都唔系咁划算，所以有一啲即系气券优惠都系几好嘅。咁啊，我哋即系 有機會會再傾呢個話題嘅，因為我哋要先聽一節咧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有 mini 提提大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曾经有坏车阻路，不过已经拖走咗噶啦，车龙排到去马嘉烈医院。之后再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去到理工湾位，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北角政府合处，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向而家排到去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去到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过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去到佛光街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比较车多，而家车龙去到界限街桥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阿志恩，呢一节我哋系倾另一个话题。 好， 咁我哋又会讲一讲中部水域人工岛公众参与报告的话题。咁为什么要讲呢？咁因为昨日发展局就将中部水域人工岛公众参与的报告就上载在网页那里就给公众看。咁这个话题呢，我先要解释一点点，因为可能收音机旁边的听众呢，即是一听啊，中部水域人工岛在哪里呢？咁或者是在哪里来的呢？咁我们讲的就是交易州人工岛。咁其实那个位置，如果我们看回那个规划图呢，咁其实交易州人工岛呢，它那个位置就会在港岛西坚尼地城对开啦。咁同埋在大屿山东北部，即是迪士尼乐园对开。中間嗰個水域啦，即係交易州，咁啊個計劃就會喺交易州咧，就會起諗緊啊，就規劃就有三個島嘅設計，就即係圍住交易州咧，咁佢有三個人工島，咁即係要填海啦。咁其實呢一個規劃都係一個比較即係重大嘅規劃嘅一個即係構思，因為呢個講緊交易州嘅人工島咧，係準備係即係嗰個角色咧，喺即係成個香港嗰個發展係會係第三個 CBD， 即係核心商業。區即係計東九龍嘅 CBD 之後咧，咁交易州人工島咧就希望會成為係第三個即係 CBD。咁即係呢一個計劃其實都係屬於一個比較大型嘅即係規劃嘅一個即係計劃嘅想法啦、構思啦。咁但係即係睇翻即係嗰個公眾嗰個參與報告咧，其實睇翻個時序啊，阿志欣。咁其實就講緊係呢一個即係計劃嘅研究就係2021年6月展開嘅。咁喺2022年12月至3月咧就進行公眾參與活動嘅即係活動啦。咁即係包括公眾可以提意見啦。咁我睇翻即係發展局嘅資料咧，其實佢喺4月咧就已經有個新聞公佈，就話有一個初步嘅總結。咁其實就收到即係7800份嘅公眾意見。咁其中有80多份咧係嚟自團體啦或者係組織嘅意見嘅。咁睇翻而家呢一份即係報告咧，咁佢29頁啦。咁其中即係佢即係有啲咩意見收集到咧？咁我哋睇到就有4個大範圍嘅，即係包括究竟呢個人工島嘅填海範圍係點樣啦？土地嘅用途係點樣啦？即係例如話公司型嘅土地個比例係點啦？咁對於個策略性嘅運輸基建有啲咩意見咧？即係話如果你喺交易州有一個人工島啦，因為佢連接住係咪可以將港島西嘅交通帶過去即係大嶼山嘅東北部，甚至乎可以向北上連接住即係荃灣深井去到即係元朗洪水橋啊咁樣嘅諗法咧？咁另外好啦，咁大型嘅一個規劃其實牽涉到講緊係即係數以千億計嘅即係港元咁究竟點樣去融資咧？咁都係即係有唔同嘅意見嘅。 嗯，系啊，咁如果我今日都睇过份报告啦，咁就其实嗰、那个公众参与活动嘅摘要咧，同埋公众意见摘要咧，就占29頁入边嘅12頁吓，即系主要同公众意见有关啦。咁究竟咧今次收到几多份意见书咧？咁就有80多份咧，即系来自唔同团体同组织嘅意见书嘅。咁至于总共收到嘅公众意见咧，头先志坚都讲咗啦，就7800份。咁嗰个意见取向上面咧就6成就支持啦，2.5%反對，1.5%咧就冇明顯立場。咁如果睇翻咧，即係嗰12頁嘅內容咧，其實大部分咧即係 都是羅列一些即支持填海的意見，小部分都有些反對意見的，譬如有一些即人就提到啦，現在其實一些商業區譬如中環那一些的商業樓宇其實個空置率都很高的啦，究竟有沒有需要去發展第三個核心商業區，尤其是疫後其實我們工作模式即是轉變了，多了人是在家工作，亦都有些人擔心那個融資的問題，即是究竟我們放那麼多資源去這個人工島的一個融投資上面究竟是不是適合呢，這樣這些都是一些即是質疑的意見。但是呢剛才我們都提到了這個報告呢都是比較精簡的，即是29頁，如果我們對比回過去一些同類型的諮詢，其實那個報告的篇幅呢都是比較短的，因為舉一個例子，大嶼山發展的公眾諮詢雖然呢跟今次中部水域人工島那個諮詢期呢都差不多，即大概三至四個月的時間，但是呢上一次的報告呢就有400多頁，今次呢這個報告就29頁，而且即是志堅，即其實入面呢如果大家有看那份報告呢，就他就沒有詳細呢列出呢究竟譬如支持和反對的意見呢的團體是哪一個啦，亦都呢今次沒有請一個獨立的第三方去做一個的公眾諮詢的，譬如過往呢大嶼山發展的諮詢呢就有請一個即大學去負責做一些意見分析的，這個就是明顯即是跟以前的報告呢那個表達就會有些分別了。 是啦，因为即系有啲传媒就觉得啊，今次份报告似乎嗰、那个页数或者个内容比较简短啦，咁我哋又关注，因为其实即系公众我哋点样去监察政府嚟紧，即系喺呢一个计划，即系咁大型嘅规划，应该点样做咧？佢有冇真系吸纳到即系公众嘅意见啊？嚟到去即系令到个计划真系发展系能够即系做到系即系平衡到各方面嘅利益啦，同埋我哋香港个长远发展啦。咁所以即系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你对于中部水域即系交椅洲人工岛嘅公眾參與報告有意見，歡迎咧打嚟我哋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咁啊，志恩，不如我哋同咧即係立法會議員傾下呢一個話題，因為佢哋都即係好關注啦。咁啊，咁我哋電話旁邊咧有林小璐，佢係立法會議員。林小璐你好， 你好，李志堅、林志恩兩位好。 系啊，咁嗱，其实因为嗰个报告就我哋讲紧即係公眾參與報告就尋日上載到去即係有關嘅網頁啦。咁其實即係睇完份報告，即係大家即係有啲說法，就覺得呢個報告比較簡短啲，即係冇乜點詳細列到公眾意見。咁林小麗，你都睇過份報告啊？你自己又即係有啲咩意見咧？對於即係發展局而家即係正式公布呢一個即係公眾參與結果。 我谂呢个公众参与嘅报告咧，同以往好多即系表面上类同嘅报告，佢本质上有个好大嘅分别啊！我即管形容为一个系一个过场式嘅报告嚟嘅。点解咁讲咧？其实就住交椅洲填海呢个问题咧，政府其实讲得好清楚，一开始嘅时候就系、是，以往嘅咨询已经系决定咗要填海，而咧今次讲紧嘅咧就系话接收中公众嘅意见咧，就系、是、应该点样喺西部上边咧去处理去做设计，咁所以佢揾咗相关嘅专业学会去做呢样嘢啊咁样。嗱，咁但系公众去表达意见嘅时候咧，都仍然系有唔少咧就住应唔应该填。表达意见，咁呢个好自然嘅喺我哋一个即系多元嘅社会里面。但系调翻转头嚟讲咧，政府喺依家去做一个咨询嘅时候咧，佢又未有一啲嘅详细设计去咨询公众。所以咧中间咧就有一个好大嘅落差。你即系如果我叫公众去表达意见嘅时候，填唔填，你政府又已经决定咗啦。但系实质嘅細部嘅设计咧又未有喎，咁样咁我点样参与咧？咁样咁呢个系一个即系呢个咨询过程嘅一个特色吓，亦都出咗嚟呢个报告咧，其实系只能够反映翻就系喺个过程里面，其实大家一早已经知道嘅一啲嘅论点论据吓。咁但系亦都好清楚一样嘢咧，就系、是、政府就採取咗咧，就係佢都冇反映翻係邊啲團體說咩話啊。咁呢啲我自己覺得咧就冇必要嘅，係其實即係基本功夫應該喺度 俾翻公眾嘅知情權，咁我自己覺得就會理想好多嚇。因為如果唔係咧，其實就只會將好多具體嘅問題咧，就延後到落去往後城規個程序嗰度處理咁解嘅啫。 嗯 嗯，林小璐，你剛才都提到话这个都算是一个过场的报告，因为始终其实政府原则上都决定了要做的了这样。但是呢，如果我们真的要去跟过往的一些咨询报告做比较的时候呢，其实如果即客观点来讲是跟哪类型的咨询报告比较会比较好的呢？ 其实真系好难比较，因为譬如我用翻任何以往一个所谓新开发区，或者再早前嘅一啲叫新发展区嘅报告嚟讲，成个过程系比较冗长嘅，系几轮嘅咨询，咁每一次咧基本上都有类同嘅一啲咨询嘅简介啊、文件啊，甚至有啲专题嘅咨询啊，咁然后咧就每一次都会有呢、这个详尽嘅咨询报告攞翻出嚟嘅，咁呢个就系以往嘅情况。咁今届政府咧就好明显啦，一开波嘅时候咧就讲，我哋要压缩个程序。咁压缩嘅程序咧，就其实肯定系包括埋即系咨询个过程啦，咁样。咁只不过就系话，我哋究竟咨询啲乜嘢嘢？然后咨询唔系纯粹一个即系象征。其实我都希望即系政府喺个咨询过程里面，其实系有一个比较清晰嘅方向，就系、是通过咨询想攞到啲乜嘢嘅即系市民嘅回应。所以今次嗰个咨询报告头先讲个特点咧，就系话其实方向上面佢已经决定咗起，但系详细设计未有，咁而要咨询公众咧，就问大家，你就住嗰具体有啲咩睇法咧？咁咧难免咧中间系有一个好大嘅缝隙喺度嘅，即系大家表达就即系好容易一啲仍系讲原则性问题，一啲咧就系讲紧一啲即系从政府嘅角度嚟讲就简单答一句就是、我哋下详细设计嘅时候咧，我哋会回应呢个问题，或者我做完详细设计之后咧，我自然有个估算喺度啦，咁就会好容易俾公众咧有一个感觉咧，就是、你唔系答紧我嘅问题，唔系回应紧我嘅一啲嘅要求或者诉求。咁呢个咧，其实我自己觉得咧，就政府日后处理嘅时候，真系要更加小心吓。 嗯，咁阿林小华睇翻个嗰份即系公众意见嘅。即係報告咧，我哋睇到例如話講緊嗰個填海方面嘅意見啦，即係包括啊係咪即係三島設計啊、Y 型水道啊，因為會關注到嗰啲水質啊，對於嗰個海洋生態，甚至乎嗰個島，即係人工島對於嗰、那個即係颱風佢嗰、那個即係提案嘅一個防禦嘅能力啊，即係呢一方面其實如果一般公眾咧，即係想真係佢有興趣啦，上個網頁去睇呢一份報告，其實你覺得即係係咪已經係反映到即係？一定嘅意見，公眾意見，咁同埋而家政府嗰個回應咧，即係因為即係有啲傳媒覺得好似好片面咁樣，即係本身份報告可能羅列嘅公眾意見都好似即係好窄要式啦。咁究竟係咪真係反映到公眾意見，同埋可以監察到咧？ 嗱，我諗你唔可以話佢冇反映到個公眾意見，咁但係監察就係另外一回事啦。因為我哋講緊嘅公眾意見就係、是、譬如頭先你講到三島式嘅設計啊、Y 型水道啊呢啲，呢、這個咧就如果大家除非有曬好詳細嘅數據嘅啫，如果唔係咧，係難免流於一個好簡單嘅好惡去做表達嘅。 嗯， 即系容许我用翻西九个例子啊，咁样咁你三个方案，即系问公众，其中一个方案将所有嘅停车啊，即系道路摆晒喺地底好唔好啊？嗱，好容易公众会选择，喂、咁啊，梗系好啦。咁但系嗰个冇数字噶嘛，大家唔知个代价系咩嚟。同樣嚟講咧，去到好多技術層面嘅嘢咧，如果你未有個詳細設計仔問嘅時候咧，嗱、那、嗰個就係即係個訴求嚟嘅，咁但係公眾點樣去決定究竟三島式好兩島式好啊？佢憑乜嘢去決定咧？咁樣啊，咁除非你話，我有一啲專業團體，或者係一啲佢。 就算非專業都好啦，佢係關注咗呢啲問題好耐嘅，佢有一定嘅判斷能力嘅。如果唔係喺呢個階段嚟講咧，就住嗰啲層面去提意見咧，包括又我哋係咪需要第三個即係所謂商業中心啊？呢啲嘅討論咧，都仍然係即係我頭先形容係一個好咁啊。如果你表達好嘅話咧，初步訴求嘅話咧，你其實監察唔到件事嘅，一定係要下一階段出咗嗰個比較詳細嘅設計同埋一啲有基礎嘅數據咧，先可以即係就算我哋立法會議員都係你今天邊個講5800億又好7500億，我都公開講過，我一定唔信你呢個數字嘅，因為你估緊係20-30年嘅未來嘅數字嚟嘅。 嗯，林小璐，我哋如果睇翻咧呢个公众咨询活动，其实今年年头嘅时候做啦，咁但系你头先都提到一点咧，就系其实有一啲资料可能系未有嘅。其实以当时嘅情况嚟讲咧，系咪根本唔够成熟去做一个公众咨询？即系有冇需要喺当时已经要有一个公众嘅参与喺度？ 嗱，依个真系睇下大家系乜嘢学派去讨论呢件事，因为好多时咧就如果你已经有晒详细设计先嚟做公众咨询咧，咁大家就觉得喂，你有啲概念问题，我都未必接受，咁所以应该咧就一早咧就携手吓，俾大家咧就有个参与嘅机会，咁呢个亦都系以往一路做即系规划嘅时候咧，由一个好初步嘅概念开始咧，就即系逐步去做咨询咁样吓。咁但係喺所謂壓縮嘅程序嘅過程裏面咧，我哋就個重點即係、就是、政府嘅重點，可能去咗壓縮嗰度，就冇諗清楚其實個諮詢嗰個實質嘅目的係乜咧咁樣。咁依點就係正正我頭先講嘅，政府喺即係下一階段咧，即、就、係、是、要或者係譬如北都啊依方面嚟講咧，佢要考慮得清楚少少嚇。如果唔係咧，個公眾嗰個參與個價值咧係會低咗嘅，受影響嘅。 咁啊，林小姐，因为我哋要听一节新闻啊，咁所以想睇下你嘅时间，可唔可以新闻之后再同我哋继续倾下，即系呢一个话题啊？究竟呢个中部水域人工岛，究竟公共参与嚟紧应该点样做咧？咁样咁，同埋究竟而家呢份报告仲有啲咩，我哋可以再睇，即系可以即系同即系等公众多啲知道，咁睇下点样可以俾到好啲嘅意见。咁可唔可以同你欣再倾一倾咧？ 好啊，冇问题。 好，咁我哋轉頭再同你傾下。咁啊，子欣，咁我哋睇到頭先阿林小姐都講嘅時候話，真係如果公共參與個意見係，如果真係希望有實際具體嘅，希望就係會有詳細嘅設計啦，即係關於嗰、那個即係交易州人工島。 同埋可能今次都係有啲技術性嘅問題，公眾未必好容易答到。 系啦，咁收音機旁邊聽眾，如果對於交易州人工島嘅話題咧，歡迎打嚟我哋1872311同我哋傾下嘅。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继续倾紧咧，有关发展局上载咗中部水域交椅洲人工岛公众参与报告嘅话题嘅。咁喺新闻之前咧，我哋就同阿立法会议员林小璐倾紧啦。咁啊，子欣，咁啊，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如果你对于交椅洲人工岛嘅公众参与报告咧，有嘢想发表咧，欢迎打嚟我哋1872311。咁啊，子欣，不如我哋继续同阿林小璐倾一倾啦。好，林小璐你好。 系，两位好。 系，因为头先我哋咧就倾紧咧，即系公众参与报告啦，即系同以往一啲大型规划嘅即系公众参与报告比较，似乎即系撇开嘅页数啦。咁但系有啲嘢我哋发现咧，都有啲情況就多咗一討論，就係例如啊，即係今次份公共參與報告就有7800份即係意見即係入咗嚟啦。咁有80多份咧都係一啲團體或者係組織嘅意見。咁以往如果類似呢啲組織或者團體嘅意見咧，就會用比較詳細啲嘅方式去呈現啊。咁例如佢哋嘅會面嘅記錄啊，或者啲書面嘅意見咧，都會係即係喺附件或者喺個報告裏面咧就陳列出嚟嘅。咁但係似乎今次我哋見到喺呢一份報告就冇咁樣去做咧。咁你自己點睇咁樣嘅處理咧？ 我形容呢個就真係純粹係慳功夫嘅啫，因為我又睇唔到即係列咗出嚟同唔列咧。喺政治上面，喺實質嗰、那個運作上面有咩差別嘅？因為公眾意見出咗嚟，你就算唔喺嗰個報告度羅列出嚟都好啦。現實嚟講，個社會會繼續就住一啲大家關注嘅議題繼續發酵嘅。 因为嗱撇开填唔填啦，将我当即系政府拍咗板，我系一定要去填噶啦咁样。但系成个交易州人工岛个定位，究竟对大部分嘅香港人嚟讲，有咩切身关系咧？譬如包括就系、同个旧区重建嘅关系系点咧？咁样亦都譬如喺交通运输，尤其是策略性嘅交通运输，对于大屿山南与北嘅连接系点？由串通内地经过屯门啊、洪水桥呢地方嗰、那个交通运输系点咧？咁样嗱，呢啲都系其实你睇得到咧。政府系有梳理到出嚟，但系喺呢个阶段佢回应唔到吓，或者未去回应。咁呢啲咧，自然我覺得就唔係羅唔羅列出嚟嘅問題，而係即係佢梳理咗之後咧，究竟佢下一階段佢係點樣去就住呢啲唔同嘅重點咧，去真係認真去解說嚇。因為最終嚟講咧，成個諮詢過程，其實最重要的一樣嘢咧，都係政府點樣就住自己嘅計劃。去說服公眾，或者係就住一啲好大爭議嘅問題咧，佢哋可以嘅話係作出調整嘅嘛。 今次咧個報告亦都即係整理咗唔同嘅公眾嘅意見啦。咁但係咧就同以前咧有啲諮詢有分別咧，就係、以前有啲大型諮詢咧都會做一啲電話嘅調查，即係收集一啲量性嘅數據嘅。咁譬如呢類型，今次喺呢一個階段諮詢咧，你認為有冇空間去做一啲量性嘅數據嘅收集？ 正如我头先所讲咧，就今次嘅咨询其实佢框架上面佢已经决定咗去嘛，但系个详细设计又未出嚟。咁如果纯粹电话上面嘅访谈嘅调查咧，其实更加难得到即系有一啲有帮助嘅意见嘅。咁所以喺呢方面嚟讲咧，即系就住今次呢个咨询嘅特性咧，我自己觉得咧，电话嘅即系访问咧，未必有太大意义，反而即系真系需要一啲聚焦小组去做好个功夫啦。 咁林小罗，你嘅意见系点咧？嗱，我睇翻个资料啦，或者睇翻个即系时间表啦，政府就预计出年又会展开环评嘅法定程序，咁跟住完成详细嘅设计之后咧，就准备喺2025年中嘅申请拨款。咁同年底就諗住係啟動，即係如果填海嘅話，就填海工程就要即係2025年就尾就會做嘅咯。咁所以其實如果以你嘅意見，咁我哋而家要監察呢一個即係規劃或者佢個下一階段，即係公眾可能參與嘅諮詢，咁其實可以點樣去做會係即係好啲？ 我諗呢度有兩個即係方面咧，大家要理解，因為我哋修訂咗個即係城市規劃同相關嘅條例咧。其中一樣嘢咧就係政府講好清楚，雖然原有嘅法例都容許政府咧就係一邊填海就一邊去做嗰個詳細嘅城市規劃。咁但係即係以往嚟講咧，一般都係做咗個圖先。然後先去填海，咁所以咧，呢度咧係有兩條路咧，係政府即係要同時間去面對嗰個公眾嘅意見。第一就係佢填海嘅時候，佢始終都要刊憲啦，咁樣嚇。咁喺個過程裡面一定會有公眾意見，我相信嚇。另外一方面就是真係去到個城規個具體設計用途方面係點樣做法。嗱喺嗰個層面咧，我自己覺得咧其實可能好多嘢都係同步啦，即係如果政府係要壓縮嗰個時間嘅話，咁就住一啲專題咧，頭先我講嘅包括定位啊、交通運輸啊、土地嘅使用嘅一啲方式，尤其是即係有一啲喺我個層面度，我會嚟了解，喂，呢個二三十年嘅規劃一定有彈性嘅，例如嗰個公私營房屋個比例啊，呢啲問題，咁但係。政府正正就係應該要借助嘅諮詢咧，去解說更加多嚇，即係個彈性喺邊度咧咁樣。點解要有彈性咧？咁大家都會問嘅。咁即係盡量去借依啲時間去做好嗰、那個通過諮詢去做嗰個解說工作啦咁樣嚇。咁我諗有好多嘅即係頭先講嗰啲專題部分咧，包括保育啊、岸線嘅設計點樣可以 即係抗抵抗到呢個全球暖化水平面上升引致一啲浪潮嘅問題。好多呢啲細位咧亦都係可以提供一啲嘅參考嘅設計咧，即係令到公眾適宜咁。咁但係呢個階段嘅完全係欠奉的。 好，咁啊，多谢晒林小璐，我哋今次倾到呢度先。咁啊，林小璐咧系立法会议员，咁啊，阿志恩，咁头先即系林小璐都提到，即系如果真系要好啲嘅公众参与意见咧，似乎就要有一个详细啲嘅，即系交易州人工岛嗰个设计嘅规划。咁啊，先容易啲，大家俾意見。 嗯，咁同埋佢頭先都提到咧，就話都可以用多啲唔同嘅方法收集公眾意見嘅，譬如一啲聚焦小組，因為我哋做公眾諮詢個精神其實都唔係淨係講緊政府同市民嘅對話，而係都想唔同嘅市民或者團體之間係知道大家嘅意見嘅。 咁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如果對於交易州人工島嚟緊個規劃有意見啦，歡迎打嚟18723一同我哋傾下嘅。咁啊，講開設計啦，咁我哋同另一位嘉賓傾下。咁啊，電話旁邊咧有建築師學會交易州人工島專責小組主席陳祖星，陳祖星你好。 系你好，两位主持。 系咁，我哋而家就倾紧即系加尔州人工岛嘅公众参与嘅即系报告，就有个详细报告，就正式报告就上咗网页啦。咁头先我哋都倾到啦，即系头先阿林小姐都有提到啦，即系如果我哋真系希望公众参与意见咧，其实需要有个比较详细啲嘅设计嘅。咁其实想睇下，先听下啦，你哋其实小组咧，其实本身即系提过咩意见去俾翻政府，即系喺呢方面咧。 其實建築師學會就都參與咗呢、這個即係交爾州人工島或者以前叫做明日大嶼啦嘅規劃嘅想法嘅。咁其實就我哋喺呢個階段之前，其實一路都有參與。咁前期嗰個階段，其實成立呢一個嘅顧問團隊嘅時候咧，其實我哋已經一路有俾意見俾政府啦。即係包括點樣組成呢個顧問團隊啦，即係點樣做得比以往好啦。咁政府其實都採納咗我哋一啲嘅想法同埋意見嘅。咁例如即係要有一啲城市設計嘅專業啊，建築設計嘅專業啊，都係納入嗰個團隊入面。咁仲要係一個即係以獨立顧問形式咁嘅身份啦。咁另外亦都係要有經濟師啦，即係去提供一啲意見，去個定位啊，各方面即係香港未來嘅發展啊。咁另外亦都即係提過喺設計嗰度點樣去做好啲，咁亦都納入咗有一個可能嚟緊會有一個設計比賽啊。咁呢啲元素都其實加咗落個顧問嗰個合約嗰度嘅。咁亦都去到而家個階段啦，舊年年尾到三月咁做緊呢個公眾諮詢。咁我哋四月嗰陣時其實都收到第一個初步報告嘅，咁其實之後而家就收到佢嗰個正式嗰個報告啦。咁其實就我哋喺之前所講嘅意見呢，其實都我睇過啦，即係有十幾頁啦，咁都其實都即係大小咁都涵蓋咗喺個報告入面都有提及嘅。咁主要建築師學會咧，即係關注嘅，咁其實就係即係人工島個地理位置，其實就係即係要吸引市民去進駐嗰個人工島咧，即係個定位啊、積住平衡啊、同埋宜居度啊，呢啲都係好重要嘅。咁點樣先可以做到比其他一啲嘅社區或者係其他啲嘅我哋嘅新市鎮啊，會更加好，先會吸引到人會去嗰度住。咁另外佢個地理特點呢，就同其他地方唔同啦。咁因為佢四面都環水，咁點樣可以照顧好生態之餘，亦都利用到嗰個水體作為嗰個設計嗰個特點。咁呢啲都係即係呢個交易州人工島嘅特別嘅地方嘅。咁而我哋建築師學會亦都特別關注呢，因為其實即係香港其實填海以往都做咗好多嘅，咁但係即係有好多經驗咧，大家都睇到咧，即係填出嚟嘅土地係咪真係利用得好咧？咁譬如好似西九龍咁，有五成都係路嚟嘅，又或者係中環灣仔填海咁，大家見到有條可能十線嘅車路咁樣，令到啲人好難去到個海濱啦、又或者啟德發展區嘅設計咁。落實方面啊，各樣都其實係有好多即係經驗累積嘅，咁所以我哋俾嘅意見咧，都係即係希望即係如果呢個島係進行嘅時候，即係點樣可以做好啲啦。 咁啊，陳小星，如果照你咁講，其實如果睇翻，如果一般公眾想參與咧，其實係咪都係需要再有啲詳細啲嘅設計規劃，先可以俾到意見咧？因為即係你哋專業團體就會有即係相關嘅即係知識啦，同埋一啲想法啦。咁但係如果公眾參與建設，係咪即係好似頭先你講啦？啊，究竟個島本身個規劃點樣去吸引啲人入去住啦？咁其實呢啲係咪需要有個詳細啲嘅設計先可以即係公眾俾到意見咧？ 呢個我都係同意嘅。咁但而家就我理解嗰個階段呢都仲係比較初期嘅階段啦。咁即係收集咗意見之後，咁而即係學會其實有六個專業學會都係參與緊討論一啲嘅概念嘅。咁而我哋之前其實都有提過一個意見，喺嗰個顧問合約嗰度亦都希望係引入一啲設計比賽嘅元素。咁當然有設計比賽嘅時候，大家就可以形象化咁睇到話將來嗰個環境啊、各樣啊都會有機會睇得較清晰。咁然之後亦都有機會可以參與。咁我諗嚟緊應該都會陸續係會多啲嘅資訊關於嗰個人工島嘅設計，陸續都會係即係出場啦。咁而即係其實我理解。去到年尾咧，即係而家呢個階段，其實去到年尾都有嚟緊一啲嘅法定程序啊，同埋撥款申請，其實都係需要做公眾諮詢嘅。咁我相信屆時都應該會陸續多啲資料可以俾公眾可以同埋專業人士都可以提出意見啦。 嗯，陳祖星今次嗰個報告整理出嚟嘅意見咧，會唔會有一啲都係可能係你哋即係專業嘅人士嘅角度嚟睇？我哋都好似未諗過喎，即係之前傾嘅時候，還是其實都係喺你哋預期之中咧嗰啲意見。 以往就咁嘅規模去做公眾諮詢咧，就同埋專業團體嘅諮詢就比較少啦。以我經驗，我都即係跟咗呢個項目都一段長時間咁。咁嗰個工作坊啊，或者係問我哋意見，都係比起以往都政府都好係相對積極嘅。咁而今次嗰個報告其實都涵蓋曬，即係佢冇好仔細咁樣將所有嘢都列曬啲細節出嚟，但係就啲主題咧，我都睇過，我有一路參與其中啦，咁聽過嘅意見或者我自己發表過的意見咧，都發現到喺報告入面都有即係可能好短啦，咁但係都有提及。咁我諗嚟緊係個重點就係即係點樣可以將收集咗嘅意見，將佢轉化為一啲設計，大家可以睇得到嘅。咁可以聚焦啲，可以俾到市民啊、其他人士啊、我哋專業人士啊，可以再俾多啲、再仔細啲嘅意見。 咁陳小星啊，如果照你估計嚇，咁如果係有相對比較即係詳細啲嘅設計嘅即係計劃，可以或者草圖去俾到公眾人士去睇咧，你覺得呢個時間要幾耐咧？即係大概，即係以你嘅觀察或者估算。 顧問團隊其實已經做了一段時間嘅咧，即係佢哋應該好似係2022年尾到已經開始工作嘅。咁我相信都應該有都一定嘅設計嘅稿啦，或者復稿啦，可以其實已經係提供。咁當然佢可能要再喺呢個收集意見嗰度再作啲修改咁樣。咁在適當時候會可能會再俾公眾會睇得到啦，咁但係時間表嗰度就我諗要係政府嗰邊就會清楚啲，咁我哋而家都係即係拭目期待啦，即係等緊多啲嘅資訊。咁而其實係呢段時間亦都即係發展局咧就邀請咗六個專業學會啦，包括建築師學會啦，佢又係分別揾一啲會員啦，就去參與一啲專題小組嘅討論嘅。咁暫時嚟講咧，就兩個大主題啦，一個就係環保可持續性嘅設計，另一個咧就係關於嗰個社區設計。咁呢兩方面其實都係有啲工作坊啊，咁樣係聚焦咁樣討論嘅。咁當然就未去到一個地步話。即係將個成果去公開啦，咁因為有啲時間係要再即係歸納曬呢啲咁嘅意見啊，各個專業 學會俾嘅意見，然之後即係整理。我相信遲啲即係政府都應該會再同大家分享咁樣。 好，咁啊，陳祖星，多謝曬你嘅電話，我哋傾到呢一度先。咁啊，陳祖星咧係建築師學會交爾州人工島專責小組主席。咁啊，至今啊，睇嚟即係而家就如果要詳細啲嘅規劃啦，咁啊，陳祖星都話啊，其實都係大家都係傾緊嘅。咁啊，同埋有唔同嘅小組咧，就會再去處理啦。咁即係都預計嚟緊，即係都會有一個比較詳細啲嘅設計俾到公眾參與。咁但係講開公眾參與咧，其實我哋要同啲嘉賓傾下。咁所以收音機旁邊聽眾，如果想發表意見咧，就住中部水域交爾州人工島的話題咧，歡迎打嚟18723111。咁我哋又同另一位嘉賓傾啊。咁佢係中文大學城市研究課程主任伍美琴。伍美琴你好。 你好。 係啊，我哋先講下公眾參與啊。其實你睇即係今次呢一個即係公共報告正式出啦，你覺得嗰個公眾參與個成分你自己點睇咧？即係成個諮詢或者而家個即係報告公佈個情況。 佢基本上而家政府做公共即係公眾嘅參與都好似比較注重翻喺翻相關嘅團體咯，可能啲專業學會啊，或者商界啊，或者即係啲環保組織啊咁樣，咁就同以前做即係公眾嘅即係一啲諮詢嘅工作，好似就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做咯嚇。咁一般嘅市民就應該冇咁多渠道可以參與到或者俾到一啲即係直接嘅意見啊咁。 但我哋可以點樣去提升翻即係市民對於呢啲公眾參與嘅關注度咧？因為其實即係整個政治氣氛又好啦，或者嗰啲民間團體嘅數目嚟講，其實都同2019年之前都有啲分別嘅。咁而家我哋點鼓勵翻啲人真係出嚟去參與翻即係政府一啲正式嘅諮詢咧？ 其實就算以前都係咧，都係政府都扮演一個比較積極嘅角色嘅。即係我記得嗰陣時，譬如我哋傾填海啊咁樣，政府都會肯一輪啊、二輪啊、2.5輪啊、3輪啊咁樣嚟到去諮詢，即係相關嘅人士或者有興趣參加嘅，即係香港人咧都可以去參，即係去一齊去傾啊咁樣咯。咁所以其實個主動權都喺翻即係政府嗰度。如果政府真係除咗專業嘅人士之外咧，佢哋都有機會有多啲即係途徑可以去令到即係市民都可以參與到，我相信都應該仲有好多人好關心即係即係呢個土地啊、房屋啊、環境啊呢啲議題咯。 咁其實我哋見到其實之前即係頭先都提到咧，啲嘉賓就話啊，其實如果現階段未有詳細嘅設計嘅方案咧，即係去做一啲即係公眾諮詢啦，或者係做一啲即係民意調查或者即係電話調查，可能都唔係咁恰當。你自己係咪覺得都係咁樣情況咧？ 你而家係講緊主要係人工島， 係啊，人工島呢一個項目。 咁因為即係我覺得其實好多人都有意見嘅，即係譬如我周圍好多識得嘅人都佢哋有自己嘅睇法嘅。咁我諗可能當然啦，因為政府而家個前提就係話你一定要起㗎啦，呢個人工島咁樣。咁我哋嘅集中討論只係點樣起咯。咁變咗可能這個亦都係有一個其中一個原因係令到好多人就會覺得啊，即係佢好似冇得揀咁樣。咁呢個亦都唔知會唔會有影響到即係大家嗰個參與嗰個熱情啊咁樣啦嚇。 咁吳美琴，因為我哋就嚟即係新聞咧，想睇下新聞之後再同你傾一傾。即係如果公眾要參與下一階段，因為我哋仲有時間可以去公眾參與，咁可以點樣做會好啲？因為頭先都提到，其實呢一個即係我哋講緊人工島嗰個規劃，都唔係淨係即係將來會入去呢度住嘅人啦。咁亦都有即係漁業嘅人啊、旅遊業啊，或者成個交通配套啊各樣啊。咁所以都係點樣可以做得好啲咧？咁我哋等陣新聞翻嚟之後咧，可以再同你傾，好唔好啊 ？OK， 好啊。咁啊，阿子欣，咁其實頭先聽到咧，即係其實即係如果而家話啊。如果話真係要起人工島啦，咁如果嗰個想去壓縮嗰個即係時間，希望可以即係加快個流程啊，咁可能有一啲諮詢咧，就即係做嘅就同以前就真係會有咁唔同咯。 咁但係下一階段，我相信都有空間係即係開放多啲俾公眾參與，咁可能到時其實嗰個資料已經多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宝玲报道新闻。 房屋局听日推出过渡性房屋住户特别津贴试验计划，向今年6月16号或者以后入住过渡性房屋单位的住户提供一次过特别津贴，以减轻他们在搬迁和适应新居住环境期间的开支压力，津贴不设用途限制。发放金额视乎住户同住家人数目同入住项目地区，过渡性房屋项目如果在新界同离岛，津贴金额会较高。以一人住户为例，项目在新界同离岛的津贴金额是3650元，市区同扩展市区的金额是1800元。至于四人家庭，分别是8450元同4200元，六人及以上家庭分别是11550元同5750元。房屋局表示，已经领取津贴的住户要在单位居住最少一年，其后再度搬迁就不会获发第二次津贴。卫生防护中心调查一宗怀疑神经性贝类毒素中毒个案，涉及一名42岁女子和一名45岁男子，他们昨日下午在屋企一起食用蒸角螺之后，在几分钟至大约3小时之后出现舌头刺痛、呕吐和腹泻，同日到将军澳医院求医，无需入院，两人情况稳定。初步调查显示，有关角螺购置鸭脷洲街市一个海鲜档，卫生防护中心和食环署的调查仍然继续。卫生防护中心发言人解释，神经性贝类毒素可能存在在双贝类体内，烹煮并不能将内热的毒素消除，市民如果出现神经性贝类中毒的病征，应该立即求医并保留剩下的食物，以便调查和化验。一名56岁父亲早前承认三项猥亵侵犯15岁女儿的罪名，在区域法院被判囚28个月。被告承认在2020年11月至2021年9月期间，曾经猥亵侵犯大约15岁女童。暂委法官判刑时说，被告发现妻子出轨之后产生报复心，违反诚信，乘虚而入，占女儿便宜。虽然没有威吓或者袭击女儿，但行为危害女儿的精神和心理健康。日本放送协会引述消息报道，日本政府考虑最快在今个星期四开始，将福岛第一核电站经处理后的核污水排海。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日和全国渔业协会联合会会面，争取渔业代表理解，但全渔联继续反对核污水排海，指做法会损害福岛和附近地区海产的声誉。岸田在会面中承诺会承担核污水排海的全部责任，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便渔民能够在未来几十年安心谋生。岸田又说，听日会召开内阁会议，决定几时开始排海。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2-3日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日嘅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提提大家，停长到去荃湾，近住蝴蝶谷有交通意外，部分嘅行车线受阻，龙尾而家排到去星辉豪庭。而较早前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交通回复正常。之后再睇埋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 桥面，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兴田村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而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窝打路道去沙田，跟住九龙塘律伦街嘅车龙排到界限街桥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康宁道一段车多龙尾康德道。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嘅车龙，而家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再提提大家一啲晚间嘅封路措施：窝打路道天桥有道路工程，由凌晨嘅一点钟至到五点半，去尖沙咀方向通往太子道西嘅支路将会临时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大家，记得要以好心态出行，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之前咪饮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八三零， 网络安全悬疑剧，你安全吗？ 我听讲而家有一种特别高级嘅 app， 可以监控、监听，仲可以偷睇，而且唔会留低好多。 哎，等阵先，等阵先，我系绝对唔会装呢种 app 噶、啊。第一条原则就系绝不违法。 咁你仲收客人咁多钱？我要退钱。 公司嘅第二条原则绝不退款。 国剧八三零， 你安全吗？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 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临时选民登记册和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在8月1日发表，上 vl.gov.hk 核对自己的登记资料和查阅所属的新区议会地方选区，有问题就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要求确认资格，请尽快以电邮、邮寄或传真回复，先可以保留选民身份。8月25日截止，快啲行动啦！查询2891-1001。 联系 联系香港， 香港 95年， 公共广播95。 我是三五成群的黄天怡，当年我就是参加 DJ 生还者而加入电台的，数数下都哇几多年不好提了，因为我这些湿湿碎啦，最主要就是共和香港电台公共广播95年。 Happy Birthday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李志坚、林志恩。 翻嚟自由风，咁啊休息前咧，我哋系倾紧咧交易州人工岛公众参与嘅报告就上载咗去网页啦。咁究竟即系呢个咁大型嘅一个规划啦，究竟喺公众参与咨询，如果下一阶段要做嘅，点可以避免争议啊，或者可以令到即系大家可以即系多啲参与咧？咁我哋继续同咧即系嘉宾倾下嘅。咁啊，电话旁边咧有伍美琴，中文大学城市研究课程主任伍美琴，你好。 系你好， 其实因为咧，即系你都好有经验，即系究竟公众参与可以点样做得好啲？咁其实如果下一阶段，其实点样做可以即系系好啲咧？即系政府去即系去咨询公众意见方面。 其實咧，即係一個好嘅規劃過程咧，都係好需要唔同階段都有公眾嘅參與啦。即係譬如佢今次雖然嗰本報告咧就薄咗啲，但如果你仔細睇翻佢裡面嘅即係佢歸納咗嘅意見咧，其實都對呢一個即係人工島即係無論正反方向啊，又或者一啲提議啊，或者佢提出嘅一啲質疑啊咁樣，其實都係會對下一個階段嘅即係做嘅工作好有即係好有用嘅咁。咁所以即係其實嗰個公眾嘅參與喺無論譬如定立一個地方或者佢即係去個願景啦，又或者即係我哋一般會講在地知識，不過嗰度暫時唔係地啦嚇，即係嗰度仲係個海。咁譬如好似有漁民嘅朋友，佢哋都會提出一啲意見，其實都係好需要去即係好仔細咁樣去即係知道究竟佢哋嘅需要啦，咁同埋即係呢一個項目其實係會點樣影響佢哋，又或者到即係我唔知道即係政府做咗呢一個嘅即係歸納咗呢啲意見之後，因為嗰本 摘要咧，就好似淨係講，好似就冇即時回應曬所有呢啲咁樣嘅睇法嘅。咁佢都係歸納咗佢以前曾經發布過一啲回應啊咁。咁其實一個有用嘅方法，即係做完咁大，即係雖然佢今次比起之前唔係好大型嘅諮詢，但係佢都係有啲歸納咗有用嘅意見。咁可能都即係可以再整合嘅時候咧，就再去俾翻市民睇到知道嘅時候，咁亦都可以去幫到市民諗下啊，咁佢下一個階段可以點樣去即係參與呢一個嘅過程啊咁嚇。咁到真係我即係而家見到佢嘅做法都好似係會用返專家去做即係唔同嘅方案啊咁樣啦。咁我估計佢應該，我希望佢希望做完之後都會去即係同市民去交流啦。因為呢即係城市規劃呢同其他嘅專業呢有一樣好唔同。因為我哋每一個人都生活喺個城市裏面，我哋天生呢就係一個空間嘅創造者嚟嘅。即係其實大家都會知道，即係硬係自己都中意咧，就算自己得一張台嘅空間咧，你都會即係用一啲方法去即係嚟處理佢，都係個個唔同啊咁樣。咁所以其實每個人即係我讀即係博士嘅時候，我嘅學院咧，我哋嘅口號咧就係每個人都係規劃師嚟嘅。咁所以其實每一個人咧都應該有呢一個咁樣嘅即係能力啦，同埋咧即係有呢一個咁樣嘅即係機會咧，希望係可以參與到嚟到去即係塑造個空間咯嚇。咁呢個亦都係好重要啦。咁更加重要就係如果真係有啲方案出咗嚟，佢究竟嗰個影響個評估係點樣咧？呢個都係非常重要。不過都要由頭再講一次。因為即係我哋咁樣講就好似即係因為嗰、那個諮詢都係有呢一個嘅問題，就係佢問你可以點樣做得好啲啊？佢嘅方即係佢提出嚟嘅意見係點樣？咁當然我哋亦都要即係記得，就係其實都仍然有好多聲音係覺得係咪真係有需要有起呢個人工島咧？尤其是我哋北都係有咁多即係土地啊，即係發展嘅空間咁樣咯。 今次咧呢一階段諮詢就冇一個公眾論壇啦。咁但我記得咧，即係以前我去即係親身去睇啲公眾論壇嘅時候咧，其實有時都會出現一個狀況咧，就係、是、即係可能有一啲人就好仔細地就住有一啲方案提意見啦，但係有一啲就係真係立場上面嘅宣示啦。咁、我哋點樣真正令到其實參與嘅人係真係確實地係做提緊一啲關於成個規劃方案嘅意見，而唔係純粹真係講緊自己立場？ 咁有啲工具嘅，即係譬如我哋會我哋有啲叫咩七頂帽嘅一啲工具啦、即係可能係即係大家譬如可能大家戴住頂紅帽嘅時候呢，即係紅色就代表轟烈啲啦，咁就可以大家都你鍾意有咩立場呢，你都可以講出嚟，即係你可能即係就會俾一個即係有一個少少發泄嘅空間。但譬如我戴一頂白帽嘅時候呢，大家就一齊去諗啊，其實我哋要做呢個項目做得好嘅話，我哋應該用咩我哋要有啲咩資料呢，咁於是大家就一齊去諗有啲咩資料啊咁樣囉。咁又或者即係譬如當我哋戴一頂黃帽嘅時候，咁就係當係一個大家諗創意啦啊！咁如果我哋真係往後要做呢個項目嘅時候呢，我哋點樣可以有創新嘅思維呢，係可以即係讓大家都可以諗到啊，將來未來講緊成20-30年甚至更加遠嘅一個項目嘅時候，咁到時個社會係點呢，我哋點樣可以即係有一個更加即係理想嘅即係未來啊諸如此類。咁其實你由大家即係好似戴住同一頂帽嘅時候，就大家好似合作，雖然可能我哋大家嘅意見都唔同，咁但係就會好似同一個方向咁去討論一件事情囉。咁呢、這個逢係市民參與都係需要有呢一啲工具，同埋需要有一啲即係幫手去點講咧，即係 facilitate 成個過程嘅一啲專業嘅人士啦，咁樣咁亦都即係會唔同嘅參與嘅朋友可能有唔同嘅做法咯。就算外地都係咁樣嘅，即係佢哋去到唔同嘅社區，就住社區嘅佢哋本身嗰個質地啦，所謂咁可能你要做嘅都唔同啦。可能有啲譬如佢係教育程度好高嘅，佢可能甚至要你未開會之前咧就俾曬啲參考嘅資料佢，佢攏曬佢先至嚟。可能有一啲咧，就可能都係好似頭先你講，佢好多情緒啊，因為事實上佢可能覺得整個過程對佢好唔公義，佢真係心裏面有好多嘢要講出嚟咯。咁你就需要有一個空間俾佢講咗出嚟，佢 撫平咗佢嘅情緒，佢先至能夠好理性咁樣去參與翻嗰個討論。咁所以喺呢個過程裡面，都係好需要大家有一個即係互相去諒解，即係唔係淨係話啊，我哋立場唔同就永遠都唔可以傾埋攣。事實上做得好公眾參與，即係起碼學。即係喺我哋嘅學術界，我哋嘅所有啲個案都係，如果你真心去做好呢個公眾參與，係可以促進到唔同人去明白唔同人嘅睇法啊。原來你係一個咁嘅出發點嚟到去咁樣睇呢個議題喎。咁當你明白咗人哋嘅時候，你就可能有一個即係可以有一個機會去反思翻啊。咁我係咪原先誤會咗佢嘅睇法？甚或至咧有一啲嘅即係比較好嘅個案就係、是、啊，原來我哋嘅睇法唔系真系差咁远嘅，原来我系可能有少少误会咗你，或者对方又系少少误会咗我咁样。咁所以其实喺一个即系如果做得好嘅公众参与，系一个都系建立市民一个能力嘅一个过程啊。咁同埋咧系会令到佢会觉得啊，我都好似对个社会系有份嘅，呢样嘢关我事嘅。咁佢又会有一个强啲嘅归属感啊。佢亦都可能甚至好期望下一次可以更加即系多嘅参与啊咁。 好咁啊，多谢晒阿伍美琴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咁我哋今次倾到呢一度，咁啊，伍美琴咧系中文大学城市研究课程主任。咁啊，至今睇嚟咧，即系伍美琴意见都系希望咧，政府归纳咗即系今一个阶段嘅公众意见之后咧，下一阶段可以将影响啊、评估啊方面嘅数据可以再详细啲咧罗列出嚟咧，等下一阶段嘅公共参与咧可以更加好嘅资讯嘅。咁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转另一个话题。 好。 D 哥1938报期 ，Era 又有新任务啊！即刻出动。 喂，肥仔，去边度啊？ 广播道啊！ 咩事情啊？ 手下留情啊 ！Go go go go go go go！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八点至十点， 梁礼勤、 阿一、德国人， 仲有我哋 Era 手下留情。 CIBS 人人广播。 最美告别式， 一个探讨生与死的电台节目。 我们即将要跟他分开了，我们好地写一封信，当事人就是会藉着我们的眼光，真的好像写了一个人生的传记样。那你想想他会怎样看到他自己的人生，他藉着我们的眼睛回顾到他自己的人生，是祝福了这么多的人。 CIBS 节目最美告别式，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好，翻嚟自由风，自由风咁啊，之恩，咁我哋呢一节咧转个话题啦，咁啊关心一下蜥蜴嘅问题。 好， 因为上个礼拜咧，好多即系关心即系动物权益嘅朋友咧，就喺社交媒体都好关注呢个话题咧，就系上星期四咧，加道里农场咧就有一条1.5米长嘅雄性嘅蜥蜴啦，咁啊个名叫阿伯丁啊，咁佢就走出嚟，咁啊而家都仲未揾翻嘅，即系如果即系我去到我哋而家呢一个时间啦，咁因为佢上星期咧点解会走咗出嚟咧咁样，即系喺加道里农场里边，咁因为上星期咧佢就喺临时展区嗰度咧就呢一只巨大嘅蜥蜴咧就治疗紧佢嘅脚趾嘅伤患，咁啊佢就即係喺個治療過程當中咧，佢又即係推到即係圍欄有一塊木板咁啊，從嗰啲罅隙度咧，咁佢就走咗出去個加道里農場嗰、那個即係臨時嘅展區，咁啊即係到而家仲未揾翻嘅，係啊，咁啊所以就即係我哋又關注下咁究竟呢個蜥蜴去咗邊咧？因為即係呢個蜥蜴咧，如果睇翻資料咧，其實佢哋就一般就唔會有一啲好大嘅攻擊性，咁除非有受到挑釁啊或者驚嚇啊，咁佢先至可能會有一啲其他嘅反應啊。咁但係即係專家都係呼籲，即係如果即係嗰區嘅市民發現到即係蜥蜴嘅蹤跡咧，就唔好即係嘗試去行近啊，即係嘗試影相打卡，都係應該保持一定嘅距離嘅。 咁今日都有一個來自加道里農場嘅消息啦，就係話咧，佢哋都相信咧，阿伯丁咧有機會咧就仲係喺佢哋個園區入邊嘅，咁所以就放一啲食物出嚟啦，就嘗試引導佢出現嘅。咁頭先志堅都講咗啦，就係話其實咧水巨蜥咧呢個物種咧本身就唔會主動攻擊人嘅，亦都唔會跟住人。咁但係我哋咧 行近的時候咧，佢係會逃走啦。而且咧，佢嘅生態上面嚟講咧，佢就比較會喺多啲水塘啊、森林嘅地方出沒啦。亦都有啲天敵㗎。咁啊，水巨蜥嘅天敵咧，就主要有啲緬甸蟒蛇啊、野豬等等嘅。咁不過因為阿伯丁本身都係一隻即係幾健康嘅水巨蜥啦，咁所以佢本身都有一個覓食嘅能力嘅，就園方咧都唔擔心咧，佢喺出邊咧野外生活嘅時候咧，即係揾唔到嘢食嘅。 咁其實點解即係阿伯丁水巨蜥會喺即係香港出現咧？咁其實睇翻資料咧，就即係阿伯丁佢就喺2015年咧，就喺機場咧附近，就因為一宗嘅即係走私案件咧，就被救出嘅。即係呢一啲野生嘅物種咧，都有人會走私佢啦。咁其實當時咧，阿伯丁已經係有一個晶片喺裏邊嘅。咁嗰陣時從佢嗰個體型啊同埋重量估計都。估緊佢當時都有係13到14歲啦，一般呢啲水巨蜥嘅壽命都有17到20歲嘅。 咁同埋都即係最長可以去到3米啦。咁其實可能咧都有聽眾聽過即係科莫多龍啊。咁其實佢係繼科莫多龍之後咧，就全世界第二大嘅蜥蜴嘅物種嚟嘅。咁頭先所講啦，即係體長咧最長可以去到2至3米嘅。咁即係如果咧嚇有聽眾咧真係見到佢嘅話咧，就千祈唔好自己去捕捉啦，因為其實佢都幾大力嘅，即係有機會係整傷咧人嘅。 係啦，咁我哋不如同下即系专家倾一倾啦，同翻加道理农场嘅专家倾咁啊。嗱，电话旁边有加道理农场暨植物园高级馆长黄玉云，黄玉云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啊，我哋想睇下咧，而家阿不癫即系有冇佢嘅消息啊？ 暂时仲未有，系 系啦。咁其实咧，即系而家即系园方方面咧，即系点样去即系继续去寻找阿不癫嘅踪迹咧？ 咁而家我哋如果喺加道理农场，我哋每一日都会出去巡一巡山，去搵佢嘅。咁渔护署嗰边都有帮手嚟加道理帮手 search 埋啦，喺度都帮我哋一齐行啊，一齐去唔同个地方去搵咯。 咁系啊。是啊，其實咧，如果而家咧，即係公眾可能係佢哋真係目擊見到阿伯丁嘅話咧，即係你哋會建議佢哋有啲乜嘢嘅行動咧？可以？ 第一件事咧，就打俾我哋，咁喺 social media 喺 Facebook、IG 嗰度，同埋喺新聞入邊都有擺咗我哋個 emergency phone 個電話，咁打咗俾我哋先。咁同佢講喺邊度見到，最好呢你就如果可以嘅話，就留喺個地方幫手睇住佢，睇佢去邊度啊，係啊。但係唔好自己去接近，諗住去幫我哋捉佢咯。 係啊。咁我個問題，因為睇翻今次即係阿伯丁佢即係走失咗啦，即係佢就喺即係治療個即係腳趾傷嘅時間咧，咁就即係見到有係有啲空隙，咁佢就即係走甩咗咁啦。咁其實如果而家園方喺呢一方面咧，即係嗰個即係設施咧，即係去即係點樣去有冇一啲咩跟進嘅措施會做咧？ 之前因為我哋都要因為要做治療，我哋先搬佢去細龍。咁如果喺佢大龍入面，其實都佢都住咗成8-9年都冇試過走出嚟嘅。咁細龍嗰度下，我哋都係會 make sure 佢，我哋會 check 好啲啊。同埋如果下次真係有呢啲情況發生，如果係巨蜥個位啦，咁可能我哋搵其他地方擺佢入去比較係啦。 系啊，即系等佢可以，即系冇咁容易去，即系走失啦，系啊。 系啊，系啊。 咁你哋有冇推测过系即系佢大概会去咗边个范围？因为我见到今日你都喺我哋个台嘅第二个节目都有讲过，就话佢有机会其实都仲喺即系加道理农场入边嘅，系嘛？ 我哋系啊，因为我哋山都比较大，同埋个环境都适合佢嘅。咁有都有嘢俾佢食啊，因为佢都系食啲腐肉啊，或者食啲老鼠嗰类，咁我哋山边都会有机会俾佢容易搵到嘢食，咁佢冇必要要走得太远。 咁黄玉云啊，因为其实头先你提到咧，即系阿伯丁都喺即系加道理农场都住咗即系8年啦，咁样。其实佢当初咧，即系我哋睇资料就佢系因为一个走私案件就即系佢就被救出啦。咁其实可唔可以讲一讲，其实佢入园呢八年嚟，其实佢嘅生活点同埋阿伯丁个性格系点样嘅咧？ 其实佢比较安静一只，佢又唔系话特别 佢唔會攻擊人，佢比較怕醜嘅。咁喺佢個籠入面呢，佢都鍾意都比較活躍啦，鍾意曬太陽又鍾意游水。咁我哋員工都同佢都做一齊照顧咗咁多年，都冇咩大問題嘅。 咁其實如果好似阿巴丁呢一種即係水巨式呢，其實應該即係以往喺香港就唔會有呢種物種㗎嘛。咁所以其實佢即係都係被走私㗎啦。咁其實而家呢啲即係呢啲咁樣嘅即係蜥蜴嘅走私問題呢，其實喺香港如果你哋嘅即係研究或者觀察，其實應該都係好少㗎嘛，係咪？ 其實以前香港係有水巨式嘅。咁中間就為咗係 locally extinct。咁而家都有西亭，咁可能係啲水塘啊，同埋元朗都聽過，都有見過城門都有人見過嘅。咁如果話喺啲巨蜥，因為巨蜥好多人都試過想做寵物啊，咁香港個寵物個 trade 都比較popular。但系个问题系有好多人就好细只，我觉得好得意啊，但大细咗咁点样咧？咁就有机会又喺屋企走失啦，或者佢哋又唔识养就咁样放散咯。 但系你哋譬如担唔担心咧？即系可能佢出到去，佢未必即系自己识搵到嘢食咧。同埋其实佢都会喺野外会有一啲天敌噶嘛。我见到譬如野猪咧，其实都可能有个即系对佢嚟讲有个危险性噶。 是啊，野豬或者緬甸蟒蛇都有機會啊，或者啲野狗。但係一啲癲，因為佢入嚟農場嗰陣，佢已經adult。咁我哋覺得其實佢個揾嘢食，佢嗰啲嗰個 instinct 其實都強嘅，同埋佢哋都唔係話一定要捉嘢食，佢都可以揾啲腐肉嚟食。咁如果佢喺我哋個環境啦，又如果你喺溪邊又有機會捉到魚啊，或者啲青蛙。在外面又找到一些老鼠雀仔，其实都不是太担心他找不到东西吃。 所以其实刚才都提到，这种水巨蜥它本身那个阿伯丁的个性应该比较纯一点，如果照你的形容。但其实如果这一类型的巨蜥，水巨蜥它受到惊吓或挑衅，其实它都会有机会是，即它是不是都会自卫，即它用那个它的尾巴是不是都会很有力地去帮佢即系防卫咧， 系啊，都会啊，佢都系一只野生动物吓。咁如果真系觉得有人啊，或者有其他嘢想攻击佢，佢都一定要保护自己。咁佢可以用个尾啊，或者都有机会咬嘅。所以我哋都成日话如果见到佢就 keep 住一个安全嘅距离，就唔好接触，唔好太近接触佢。 咁即系其实你建议个距离即系大概几长先会系即系几远先叫恰当咧？ 我会说三至五米，最 minimum 三至五米，不要太近它，因为它都大只，所以你不用太近，你都见到它的嘛，是啊。 所以如果即系心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如果你喺嗰区即系有发现啊，类似水巨蜥嘅踪迹，就应该就唔好即系行去咁近啦，唔好即系走去影相打卡，就应该帮手通知翻郊野农场或者系即系有关部门，就睇下系咪即系阿伯丁咁，可以等佢有机会可以翻去加道里农场啦。 系啊，我哋都希望都尽快揾得翻佢啦。 咁農場附近都有個唔同寨村，你哋會唔會都有同啲村民傾過，佢哋有冇見過蜥蜴行蹤？ 我哋就冇直接同啲村民傾過啊，但係都有出過 IG 啊、Facebook 嗰度，同埋好多村民都有睇咗新聞，都有問過我哋嘅。咁我哋都收咗啲 tips。有人打嚟话林村可能见到水巨蜥啊，咁如果我哋收到呢个 tip 出，我哋都会出去尽量都睇系咪真系一笔癫咯。 咁阿黄维，因为其实咧头先即系我睇到啲资料，其实阿笔癫即系住咗喺即系加利农场都八年啦。咁其实呢八年嚟咧，有几多个即系照护员有护理过佢咧？即系有冇啲特别系同佢嗰个关系好嘅咧？ 佢系唔会攻击人，但系佢系咪好似好 friendly？ 佢又唔系嗰啲好 friendly 嗰啲动物嚟嘅。咁系啊，我俾个 example， 好似我哋喂佢啦，佢摆咗嘢食俾佢，佢都唔会即刻喺我哋面前食嘢嘅。咁如果你话有冇嗰啲好特别嘅关系，就系唔系冇嘅。 好，咁啊，黄云，咁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先。咁我哋希望即系阿波天可以早日可以翻去即系 農場啊，可以繼續好好地生活啊！咁多謝曬黃玉雲嘅電話。咁啊，玉雲咧係加道里農場暨植物園高級館長。咁啊，子欣咁啊，睇嚟即係如果即係附近即係加道里農場附近啲市民或者居民見到即係就類似水果色嘅蹤影咧，就唔好即係打卡去影相，行得咁近啦。 咁而家咧，佢哋喺加道里農場入邊都有啲嘅設施係嘗試睇下阿伯丁嘅蹤影嘅。咁譬如就係喺水果色有可能出門嘅位置啦，就擺一啲紅外線相咯，同埋一啲肉嚟咧，睇下佢會唔會即係出現翻啊？ 係啦，咁所以市民就要注意啦，唔好隨便即係接近啦。好啦，我哋今日時間到呢度啦。